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2023年嘅7月12号星期三嘅早上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嘅5月25，咁啊，时间咧都已经即系过咗一年度嚟计嘅话咧，都一半有多少少噶啦吓，咁啊，大家咧真系要及时赶及咧就自己嘅工作嘅进度，咁啊都系好容易会滞后嘅，冇人鞭策嘅话都容易会容易疏懒啊吓。早上嘅时间继续喺香港电台啦，有小白白袁露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咁啊另外 Vicky 都喺度噶啦，咁啊转头6:30之前咧会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正式开始，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会话到啊，当机会嚟到啦，哎，下次先啦，我未 ready。当有人俾一啲黄金机会你嘅时候，你永远咧都好容易就会错过咗，又或者自己冇好好地把握，然后错过咗又会喺度话啦，哎，都系下次捉翻紧佢，下次啦，下次啦。其实好重要嘅一句金句就系、是。人永远都唔会喺所有嘅事情安顿好晒、准备好晒，喺全盘计划底下开始你嘅工作、开始你嘅计划，甚至乎读书嘅朋友开始你嘅读书大计，永远都系喺一个你唔知点解开始咗嘅情况底下就已经开始咗。啊，咁样反而嚟得咧系更加真实，因为当你有好多嘅计划喺度嘅时候。身边总系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好多嘅难关要等你去到跨过佢，或者喺你身边成为你嘅诱惑。所以千祈唔好再喺度谂，不如等我再计划多啲先，先至开始。要开始呢，就呢一秒钟开始，把握你嘅时间。有句说话呢，非常非常之啱，摸住石头过河。总比咧就系下下都要全盘计划嘅人咧嚟得更加容易成功，所以千祈就唔好喺度谂，不如下次先啦，未必有噶啦。所以成功与否唔系睇你嘅计划有几周长，唔系睇你个人几粗疏，系睇你嘅决心。 绕了一圈，又过了一环。犯错以后才后悔，会不会太晚？就算认错，就算你说下一次，我不敢。失去容易，哦，回头真难。日子再坏也必须要走完。哦，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有对自己最诚实的那份勇敢，朋友啊，虽然哭泣常常让人太难堪，只是眼泪也有温暖，流过泪的你才能慢慢成长，有伤心才会懂得有循环，哦，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意义的情怀，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不敢。 流过泪的你才能慢慢成长，有伤心才会懂得有心慌，我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一一的喜欢，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也敢，哦，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一一的替换，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不敢。 一首作品来自电影《童梦奇缘》主题歌曲刘德华，下次不敢。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啦，你哋好啊吓，咁啊先同各位听众望一望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噶，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雨，但下周初骤雨咧就会增多噶啦。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朝早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记者报纸咧都有啲嘅展览咧，可以同各位听众一齐咧就留意一下。咁啊，见到咧就喺7月20日开始，就为一代传奇武打巨星李小龙。咁啊，由于李小龙都离开咧就50年啦，咁啊，香港文化博物馆啊联同李小龙基金会咧合办咗一系列嘅活动，就好似一个叫做李小龙经典永续嘅展览，咁啊向佢致敬嘅。咁啊，今次展览咧都系可以话系新一批李小龙基金借出嘅一啲嘅叫做珍品嚟嘅。呢珍品咧相当之珍贵啊吓。咁啊，当中咧就系包括啊由李小龙家人咧提供嘅李小龙手绘人体穴位攻击示意图嘅复制品嘅复制品。好啦，电影造型嘅手板模型啦，李小龙纪念邮票集啊，70年代书刊啊，又或者系一啲由影迷提供嘅1:1李小龙死亡游戏经典造型嘅直胶半身像等等。好啦，咁啊都有好多嘢睇，咁啊先睇睇咧呢一个嘅展览啦，咁啊喺博物馆嗰度举行啦，咁啊喺呢一个嘅12日开始就至到2024年嘅1月1日期间，咁啊免费开放咧就俾公众入场啊，系免费啊吓。咁展览咧就将会展出一系列李小龙咧，即系嗰啲嘅珍品啦。头先都提及过有边一类型嘅。咁其中咧睇翻啲照片嘅时间啦，咁都见到例如系李小龙嗰个半身嘅直胶人像，哇，望落去咧呢、這个人像，我记得我喺其他地方咧都曾经好似有见过类似嘅，唔知系咪同一个啦。咁但系我见到嘅时候都觉得哇，都非常真下。咁不过就半身。啊，咁我记得咧，印象之中都见过啲系全身嘅，咁嗰个就唔系直胶啦，啊，咁嗰个就系其他嘅素材嚟嘅，咁但系咧都相当之真啊，栩栩如生，的而且个望起上嚟嘅时候，哇，连啲眼神啊都非常之类似啊吓，咁啊今次咧亦都系活动啊，亚洲咧就首个嘅，咁啊点解咁讲咧？咁因为今次咧。仲有一个叫李小龙日营2023活动，咁啊俾30名早前咧经网上报名嘅小四至到小六学生参加，咁啊叫做 Cam Bruce Lee， 咁啊原来咧喺2018年咧就喺美国嗰度举行嘅，咁啊今次就系将呢个活动喺亚洲咧就第一次进行呢一个日营， 咁啊，参加者咧亦都会参与呢啲展览之余咧，咁啊亦都会有啲嘅故事剧场啊、茶艺工作坊啊、沙画艺术工作、截拳道体验咧，咁我相信咧就系、是、更加多嘅朋友咧就想去欣赏啦。我自己咧对于截拳道咧就唔晓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叫做俾截拳道嗰啲嘅体验营咧俾我啊，或者俾我试一试咩叫截拳道啊，系咪徒手好似网上面嗰啲截拳道大师咁可以打烂嚿砖啊咁样，有冇啲速成班啊？咁我都有啲兴趣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啊各位啊喺呢一个嘅免费入场嘅展览入边啦，又再咧就重新回味一下嗱、李小龙当其时佢嘅一啲嘅风采啦。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各位早晨，不知道是不是女士都喜欢绣花的呢？不单止女士的，男士都可以的。当我们看到一些花开得很漂亮的时候，个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会特别开心一点、舒畅一点，可能这些就是大自然的威力了。不知道你今日的心情又可不可以用一朵美丽的花去形容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不同的物件来去形容人的心情的，就好像心花怒放那样。心花怒放就是去形容人的心情，好像盛开的花那么漂亮、那么舒畅、那么快活。其实心花怒放是来自哪里的？有可能就是来自这个佛经的。心花这个词语呢，就本来好像是心华。华和花呢，都是来到去以花来到去比喻人的心的纯正的。 袁国经里面就讲到啦，心华发明照十方洒，意思咧就系、是、一个人如果唔起一啲恶念，就能够真正咁样去觉悟，心化豁然开朗，发放光明就可以照亮整个嘅世界啦。心华发明当中咧系含有呢一个豁然觉悟本性嘅意思。而后来的人呢就将这个心花怒放又或者心花怒开来到去形容个心啊，我们的心啊就好像花一样怒放怒开和怒发的。不知道大家呢今天的心情是怎样呢？我呢自己挺开心的，今早起身的时候可能因为今朝能够准时俾我嘅闹钟醒咗，早过我个闹钟醒啊，跟住做所有嘢都好顺利，见到我啲狗又开心咁对住我笑啦，所以成个人咧都好开心，然后咧又准备充足咁样翻嚟，个人咧就好开心啦。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有开心嘅心情嚟到去迎接新嘅一日，食翻个靓嘅早餐，或者饮翻杯啱你口味嘅饮品。食早餐咧都好重要嘅，食完个早餐咧，个人都开心啲嘅。 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深刻骨刻狠一次，倾到深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留恋，从此单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 经29分了，咁又是29度啦。听听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路透引述美国官员话，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将会在下星期一至四访问中国，将会是继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之后，在近期访华的第三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亦都会是他出任气候特使以来第三次访华。克里上一次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面是在今年一月，而他在五月曾经表示，中方已经邀请他在近期访问中国，就避免全球气候危机举行会谈。克里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亦都是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都富有尋求共識的特殊責任。他又說會敦促中國加快淘汰煤炭，打擊森林砍伐，並且發布一項減少甲烷排放的計劃。台湾移民处通过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邀请大陆学生赴台交流的专案。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郭平将会率领五间大陆高校36个师生在今个星期六到台湾展开为期九日的交流。他说这一次大陆高校组团赴台交流是三年多来首次，对于促进恢复两岸双向交流具有积极意义。马英九文教基金会负责人说，虽然访问团出发前三日才获同意核发入台证，但是基金会将会努力克服技术性问题和技术性的困难，尽力令到访问团此行顺利圆满。台湾移民处就说，两岸青年交流政府都是乐观其成，希望邀请单位妥为规划，确保健康有序的学子交流，促进两岸良性互动和和平稳定发展。北约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峰会首日发布宣言，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说乌克兰的未来在于北约，但是未有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说当各成员国同意而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将会向乌克兰发出邀请。成员国又同意取消对乌克兰需要符合成员国行动计划的要求。北约亦都宣布成立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作为危机时的磋商机制，是作为危机时的諮商机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北约没有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提出具体时间表是荒谬。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重申，加入北约一向是基于条件，没有附带时间表。他又说，取消乌克兰符合成员国行动计划的要求，已经大大缩短加入北约的程序。欧洲议会正式批准有关欧盟大幅增加自制半导体供应量的计划，以减少对亚洲的依赖。欧洲议会以587票赞成、10票反对批准欧盟晶片法案，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将晶片产量提升4倍，令到欧盟晶片在全球的比重达到 20%。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欧盟必须要投入超过430亿欧元的公共与民间投资，而法案亦都要求欧盟在研发领域投入33亿欧元的预算。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电信工程 创意组的 教授，我是 报警 我是外勤广播，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外景摄影师李俊华。试过拍摄运动员的时候，为了捕捉10公里纪录保持者的跑步动作，我拿着摄影机尽了我的力气去陪一起跑，当然我只能够跑到1公里左右。另外亦都试过拎着小型的运动摄影机坐在过山车最前排的位置拍摄主观镜，玩了差不多6-7次那么多，好彩当时的我没有当场晕倒或者呕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各位选手各就位，预备， 各就各位，预备， Go！ 各位初哥，一起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31》第二季，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马术同赛艇。 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6:37，好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巴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嘅，好多，唔好意思啊，等我拎咗个电话先，系啦，因为见唔到 Vicky 嘅样 子，我哋遮住， 系隔住块板咁喺度倾偈，唔知做乜嘢。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天气都系热啦，呢几日都系一样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住补水啊，吓，咁啊，唔知道 Vicky 喺屋企会唔会帮下手，屋企啊煮下饭咧？ 会啊，你中意煮饭噶？ 煮咩多啊？ 煮咩中菜多嘅，西餐反而少啲。我自己中意食中菜嘅，因为 中菜即系番茄炒蛋噶嘛， 唔系即系蒸下嘢啊，焗下嘢都中意。 蒸乜嘢啊？生瓜 咩啊？ 唔系冇嘢，蒸乜嘢啊？ 你想搞 get 系咪啊？ 蒸咩啊？ 蒸排骨啊，蒸水蛋啊，蒸鱼啊都有噶，蒸虾都有。 哦、你识整嘅？ 识哦，上网睇啫嘛，而家好简单。你想食嗰样嘢咧，上网睇一次。譬如今次跟咗第一个食谱，咦，好似啲味唔系好 OK，下次咪跟第二个食谱咯。跟住煮下煮下。都是大概那些东西嘛，即是你要排骨那些怎样腌，根据自己口味，加些豆豉又好，或者辣椒油又好，根据自己口味去腌、 其实煮餸都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咯。 对啊，同埋觉得挺开心，我觉得挺放松的个人。 哦，我试过有一次呢，在家里整整那些类似法国菜那些呢。 即系整劲耐嗰啲啊！ 系啊，整劲耐，即系又要买好多材料，然后煮完之后咧，系只个芡嚟嘅啫。 煮咗咁耐都未到氣肉， 係個芡嚟嘅啫，跟住又要 keep 喺個芡，跟住又備用啦，好啦，跟住又要攞啲肉出嚟又處理一下佢呀，咁處理完之後呢，跟住呢都係要備用嘅，跟住呢後期譬如整點醬汁呀又成啦，跟住先最後呢就將嗰個肉呢就再整返整翻靓佢，跟住先淋翻头先已经准备咗好耐嘅汁咁样。其实煮饭咧的而且确你要煮得好咧，又好似好难嘅， 要有心机咯。 系啦，就最紧要咧就系即系当然你简单嘅煮法亦都可以煮到好味道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啲叫有要求嘅朋友咧就中意啲好有层次嘅食感嘅， 即系牛扒都要半生熟的。 半生熟呢一定噶啦。 我觉得煎牛扒其实咧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好困难。 吓、啊？点解啊？ 因为我成日咧， 其实我好细个开始咧，已经系煎牛扒都几叻噶啦。 系咩？ 系啊。 我觉得煎牛扒好困难、啊，好似永远都拿捏唔到嗰个温度。唔知系咪因为我屋企系电磁炉？关唔关系咧？ 唔关事， 唔关事， 唔关事。 我觉得好难啊！ 我屋企都系电磁炉啊，但如果你话我煎牛扒嘅话咧，我另外有一个镬 pan 咧，佢系有坑纹嘅。 嗯， 有坑纹嘅意思即系佢唔系就咁有啲坑纹喺度就算咯，佢系凹凸凹凸凹凸，而且仲几高身下嘅，即系嗰啲坑纹系几高身嘅。咁、你嗰个牛扒我都系电磁炉啊嘛，咁啊放上去，咁啊热咗个镬之后咧，咁你个牛扒都系放上去。 系。 咁你煎完之后咧，就好有喺街见到嗰种坑纹同埋系啦熟成嘅感觉嘅，咁、但系如果你俾我选择嘅话咧，除咗系煎之外啦，我更加喜欢就系烧啦。 啊， 因为咧烧嘅话，我就真系会变咗用明火，其实两种唔同嘅食法嚟嘅。 咁你就攞个嗰啲 gas 炉咁样。 唔系啊，因为我本身买咗个炉咧，专系爱嚟做炉端烧噶。 哦， 系啊，咁我就直头用嗰个炉咧就烧埋牛扒咁样。 哦， 系犀利噶，因为嗰个火咧，佢系完完全全包含晒成块牛扒噶。咁系啊，变咗烧起上嚟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个味道咧就好饱满啦，即系有一种咧，我有张相咧就系屋企个炉咧，就有块牛扒咧就正在着紧火嘅，系啦。咁个火咧即系唔系讲笑，个火系包含晒成块牛扒嘅。 哇，好劲啊！ 咁所以咧，点解话烧牛扒咧有阵时要烧到好食咧，就系、是、你要嗰个火咧一定要捉得好稳啊！但火其实好难控制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就要考下自己嗰个嘅叫做手艺个功夫，到底点样控制个火，令到个火咧可以烧块牛扒烧得好食啲。咁啊，仲有其他譬如海鲜啦，咁如果大家中意食嘅都可以谂一谂，今日夜晚加餸嘅。好啦，咁但系点解咁讲咧？原来咧坊间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见到啲厨具啊，好容易咧就会旧咗啊。咁有啲朋友咧，佢哋都好好啊。点解好好咧？佢哋特登咧就屋企嘅由于自己都有叫做嗰啲叫做易结镬嘅，易结镬就好容易咧会整花，跟住又要抌啊，就好浪费。所以咧，原来有啲人咧嗰个心愿咧，就希望帮大家咧就补镬啦。 系补镬。 所谓补镬嘅意思咧，就即系话佢可以帮大家重新涂上一层新嘅陶瓷啊，或者你啲镬咧就遇到啲 pan 啊，遇到啲问题嘅时候，佢又帮你维修嘅。嗱，维修鞋咧，我比较常多。 系， 原来呢个世界上有一种嘅工作叫补镬，我啊真系都几少见啊吓。因为而家咧好多人就会觉得嗰啲厨具咧就好想，好似有个 collection 一个储埋佢咁样嘅。 系， 咁所以有啲人就会觉得，如果系要补嘅，不如买嗰啲新噶啦咁样。咁但系我正直咧就中意补嗰啲人嚟嘅，即系啲嘢坏咗咧，我中意维修多嘅，因为物件咧对我嚟讲就好似每一件物件都好似有少少生命咁样，陪伴咗一段时间，例如屋企个镬咁样。都陪咗我好耐啦，系啊，唔舍得抌噶。例如我头先俾 Vicky 睇我屋企嗰个炉端烧嗰个炉仔咧，其实个炉仔我自己试过多次维修，系啦，多次维修，即系我自己即系拆开佢，即系松螺丝，拆开佢，咁拆之前都要记住佢嗰、那个。 佢个系啦，点样开边条螺丝出嚟先？ 系啦，点样装嵌啦，跟住先至装翻埋佢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对于厨具咧，就即系抱有爱心嘅，都希望自己咧落手落脚去到维修。但系有阵时唔识咧，唔系个个好似我嗰个炉端炉咁样啦。因为我拆咗佢出嚟之后，佢啲喉咧有阵时会有啲叫做火舌嗰啲火屎啊咁样嘅。咁你仲要攞嘢通下嗰啲喉咧，掟掟掟掟掟，咁你就掟咗一大盆嘢出嚟噶。 系， 咁你嗰啲嘢咧就系会正直令到你啲喉咧死火。 的原因的、嗯、所以你要爱惜自己的厨具，如果大家屋企的厨具都发觉哎哟好像有些问题，尝试下呢就不要即刻买新的、 嗯、 不如试下坊间或者找回个代理，看看会不会免费的维修服务啊、 嗯、 有些代理可以帮你做买啊、 嗯、 去到呢就令到自己的厨具呢得以继续延续下去啦、 嗯、神光百科。 好啦，睇睇嘅天气先，6:44嘅时间大致天晴，咁但係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咁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呢今日骤雨亦都会系 增多㗎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气热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特别咧就系中暑啦。热射病系中暑嘅其中一类病情嚟噶。咁由于有阵时下昼啦，咁都非常之热啦，体温啊有机会调节身体体温嘅功能咧，如果失去咗嘅话，产生咧就系高度嘅意识障碍，体温咧就会升至到40度或者以上。佢咧会唔明显咁样去到流汗嘅，注意啦，皮肤咧系会好干燥噶。咁有专家亦都咧就指出啦，中暑咧就分为咧就先兆中暑、轻度中暑、中度中暑同埋重度中暑四个嘅阶段噶。如果能够咧就及时采取一啲嘅措施嘅话咧，大部分中暑患者咧系唔会。都可以得到治疗噶，咁但系其实大家咧都好难发现咧，就系一个热射病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如果你发现有少少头晕、乏力、大汗、口渴，又或者系体温发热嘅话咧，体温升高啊，个人开始冇意识咧，呢啲都系中暑嘅症状嚟噶。如果去到严重嘅中暑嘅热射病嘅话，死亡率系高达7%-80%噶。如果一旦中暑，咁要去到嗰啲阴凉嘅地方嗰度休息一下啦，解开患者嘅衣扣，并且就通过咧就擦一擦佢，尽量令到佢咧嘅身体嘅温度可以降低多啲。如果出现咧就系譬如抽搐啊，甚至乎咧就系认知障碍等等嘅意识改变嘅话咧，就要即刻送去医院嗰度及时救治，咁样先至可以救翻一个人噶。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呢首作品嚟自一家江海家 Miss You Goodbye。 拿不起，又何妨舍弃？要放开你，才随时能挂念你。 听完头先晨光百科咧，大家都要注意住补水。咁遇到热嘅时候，去啲阴凉嘅地方嗰度休息一下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邀请到咧，就系翻译师安安。 早晨， 安安。 早晨。 今日咧，其实我都想讲嘅，因为之前嘅时候，其实我都有出过篇文咧，系关于日本嘅向日葵嘅。咁、 哦、 系啊、你都可以即系自己追踪翻啦吓。咁嗰阵时咧，其实我就介绍日本一个地方嘅。咁呢个地方佢就因为佢有一大片向日葵嘅田嘅，咁佢嗰度差唔多都有成9000平方米， 犀利， 好大啊！9000平方米， 日本真系地大，真系多， 系啦，都系好地大物博嘅。咁9000平方米咧，就种咗好多嘅呢一个嘅向日葵花嘅。咁佢呢个向日葵咧，亦都系欢迎啲人，譬如结婚。咁你就去到嗰度影相啦，因為夠你咁多花海，咁你影出嚟梗係靚啦。咁加埋個藍天，咁你就可以影到啲好靚嘅婚紗相啦。咁 真係日本人中意啲花同香港人唔同喎。香港人係中意啲即係好西式噶、 哦， 日本人好清雅噶，我發覺 出 白啊、黃梅、 向日葵咧，日文叫做 Himawari。咁、其實呢個 Himawari 我記得有幾多嘅女仔咧，其實佢哋都中意叫做向日葵嘅、包括 个名字、花名， 包括唔系、人名 okay. 包括蜡笔小新个妹啊。 O K， 蜡笔小新个妹都系叫做向日葵嘅。 哦， 系啦，咁即系有一种咧好阳光。嗱、我唔知道、我唔知佢自己本身花语系点啦。总之我就咁睇翻向日葵咧，当地人嘅时候就会形容佢为好 sunshine 啦，阳光啦，好灿烂嘅，系快乐嘅。 系啊，通常祝福咁样用噶呢、這 个， 香港人都系嘅，毕业一定系送呢个向日葵嘅、大学啊，而家好犀利，而家幼稚园毕业都要送花噶嘛， 系咩？ 系啊，幼稚园、小学都一支支嗰啲花啊，咁、样咧都会送向日葵嘅。大学就好中意向日葵花束噶， 系。 我听咗会唔知向日葵点样样咧，想形容一下 都要形容一下先。向日葵咧就 中间系好大， 有啲似菊花啊嘛。 唔系，你谂下太阳，想象下太阳，大家画嘅太阳。 啲向日葵向日葵系咪都叫太阳花噶？ 大家都搞错咗，唔系向阳花，太阳花系另外一种嚟。 哦， 太阳花系似菊花。 大家啦， 太阳花系似菊花，细细嘅，记唔记得？向日葵就系一个中间一个深啡色。 我块面咁大噶嘛，向日葵可以。 系可以大你少少都得，即系可以好似蜂巢咁中间，跟住啲花就花瓣就黄色，细细枝系住喺侧边嘅，成个头好似太阳咁样样啦。 佢除咗黄色有冇其他颜色？因为我譬如喺日本嗰啲咧，我真系净系见到佢系黄色 嘅 啫。 系我暂时啊，而家都系见到黄色嘅啫。系、啊，因为大家都觉得佢似太阳、所以就都系冇特别中意改个颜色。 红色咯，灼热嘅太阳。 都可以，但暫時未見到。咁佢對住個太陽生長，咁個頭向住太陽噶嘛，所以叫做向日葵嘛。 向日葵 係啦，咁樣。 咁啊，都靚啊！呢個其實向日葵都可以喺屋企種嘅，定還是淨係 可以喺屋企種，可以做切花。種我都見過，花開有得賣嘅。咁但係通常可能大家都養未必養得 好 耐。 向日葵可以好高嘅喎，我記得都 可以好高嘅，所以你下邊一定有個嘢支撐住佢。如果唔係，佢一生就跌落嚟㗎啦。 啊，係，因為佢頭。咁大， 佢个头好重嘅，佢个框咧就软嘅，咁所以你花见到买嘅时候咧，佢一定用铁线捆住个花框， 咁佢 企直。 系，因为我有好多嘅，譬如电影 shot 咧，都好中意就向日葵，咁有啲蜜蜂我哋嗡小蜜蜂咁样，就喺向日葵嗰度咧就采蜜啊，跟住周围飞嘅。咁佢系咪本身因为个香味咁浓烈，所以吸引到啲蜜蜂咧？ 我谂佢因为个花心比较大，佢可以舒服啲坐喺个位比较阔啲，同埋应该都系个花蕊多，蜜糖 營養比較多啲咯，係、 嗯、 啦。咁同埋佢如果你喺嚟，其實香港元朗，我記得之前都有報道過，有個農夫都係有養呢個向日葵嘅、嗯，一年得一次嘅啫。咁、 嗯、 佢都會將啲花係拎佢翻去賣，咁可能就幫補下佢啦，乜都好可憐。咁嗰個同埋之前好似試過開放俾香港嘅市民去影相， 我都記得有啲咁樣嘅嘢。 係啦係啦，幾年前啊，而家好似冇咗啦，定係唔知佢而家冇開放啦。咁嗰個向日葵咧，其實如果你種嘅時候咧，你有泥嘅話咧，就可能佢可以會直啲，因為望住個太陽嘛，佢就會企得直。如果你已經切花，就已經喺泥切咗剪出嚟，就已經冇泥啦。嘅時候咧，就用鐵線要捆綁住佢。所以你屋企擺翻買到翻屋企嘅時候咧，你可以拆咗個鐵線佢嘅。咁、但係你個花樽 就掉落嚟喎，如果 唔會即刻係慢慢變，慢慢掉咯，唔會立即掉咯。咁但係咧，你就最好咧。如果你話，哎，我真係唔中意有個鐵線阻住佢，唔夠自然啊，咁你個花樽就要講究，就要高啲咯。等佢個花頭好似個下巴咁樣托住喺嗰個花樽嘅面。 哦， 咁你個花，咁 即係佢個太陽花個唔係太陽花，佢個向日葵嗰個頭咧，就放喺嗰個花瓶嘅側邊，就擋住。 好似你即係托住佢哋，好似你而家睇下托住個頭咁樣，咁、你就唔需要個鐵線咯。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其中一样技巧咯。 咁其实如果我喺 office 或者喺屋企挤呢一个嘅向日葵嘅话、其实一朵起两朵子，其实已经好够嘅。 好够好够做到咁大，同埋太大又阻住你做嘢啦，同埋老板觉得做咩嘢嚟度？ 攞对花撑住你。 系啊， 咁佢使唔使又够啦？使唔使又加嗰啲譬如咩满天星啊，或者侧边加少少花一齐点缀下咁样？ 可以。 即太阳侧边有星星咁样。 可以喎，咦，系啊，可以太阳侧边好难并存嘅，太阳同星星，系啊，太阳同云咯，好啦，少啲嘅，通常太阳花，唔系 ，sorry， 通常向日葵都系自己一支，两支摆喺度，因为佢已经好靓，咁你摆其他嘢， 襟制嘅，价钱亦都系OK 可以接受， 因为有本地花农咧，其实系可以好平，而内地都有种，其实而家向日呢、這个向日葵已经唔系啲非常贵嘅嘢嚟嘅，系啊，咁夏天其实都好多咯，系啊，唔难买咯，系啦，咁做花束系有限度啦，因为你包起佢嘅时候懒啦，咁、但系如果你自己系一两支摆屋企系好好玩嘅， 哇，咁啊真系，可能我自己都容易捞错添啊，即系向日葵同呢个太阳花， 唔系你眼见你见到你就唔会错噶啦，可能你 up 就 up 错啦， 两个 concept 问题啊吓，咁啊但系呢个向日葵咧都系我自己觉得几阳光嘅 sunshine， 同埋好似成日会笑嘅一朵花嚟嘅， 冇错冇错。嗱呢、這个重点啊，你近啲使佢嗰条框啊，去软奶奶嗰条框，好容易会 攞啲海绵捽捽佢， 用水清啊清洗下佢，同埋剪咗佢咧，成唔好使啦。 剪咗咁惨？ 唔系剪晒，即系可能剪一只手，咁系几多啊？ 剪几 cm， 剪三 cm 咯。 所以嗱，你摸翻嚟嘅时候剪到好短啊，咁你唔够剪啊，即系你翻嚟嘅时候 keep 住长啲，因为你预咗你。可能每日要剪啲，剪七日咁样，不过佢都襟摆嘅。 襟摆好紧要，因为我都即系一直以嚟贯彻始终噶啦，就系襟摆嘅花我系特别中意嘅。 咁呢个 OK 嘅呢个。 系啦，咁大家试一试啊，呢个向日葵。 冇错冇错， 放喺屋企又好，放喺 office 都好啊。咁啊有啲黄黄地色嘅， 系几招好招气噶。其实呢个 几好，呢个解呢一个介绍非常之好。唔该晒安， 拜拜。 6:59啦，咁啊转头会分头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星期一至五都会陪到你去到早上嘅10:00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接到7:08嘅早上啦，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小白白原来喺度，仲有 Vicky 喺度。 系，早晨。 早晨，咁今日咧晨光交通天文台亦都有 Irene 喺度。早晨 ，Irene。 早晨啊，两位。 早晨 ，Irene。 系，咁要劳烦 Irene 帮我哋睇睇出边嘅交通状况啦。 好啊，咁先报过一宗意外事故啊，喺佐敦嘅广东道，广东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咧有意外，咁因为而家时间比较早，咁暂时就冇挤塞嘅。不过经过都是小心下，广东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有意外，咁嗰度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隧道方面咧，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嘅。路面方面咧，九龙新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云村圣贤中学一带咧较为多车。新界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文锦道口岸咧仲系有临时交通安排嘅。文锦道口岸北行方向就需要临时封闭，直至另行通。文锦道过境巴士服务就会改经香园为口岸出境啦。咁服务班次咧就会由30分钟一班调整到40分钟一班啦。其他经由文锦道前往内地嘅跨境车辆就可以改经其他嘅陆路过境口岸出境嘅。咁荃湾美环街仲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啊！美环街来往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继续要封闭。西流角路来往方向近住美环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都有封路措施嘅，而荃湾大河道仲系要进行一啲紧急嘅维修。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沙咀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啊。 咁大河道嗰个位咧都人流非常之多，人多车多啊。 系啊。 咁佢去西铁站嗰个方向咧。都是很多人會去的方向嚟嘅， 同埋平時就算冇乜特別嘢，嗰度都好似比較繁忙。 係啊，人多車多，人多車多嘅。咁你又多巴士會經嗰個位啦。咁如果你又要有緊急維修啊，咁 就比較鄰近少少。咁大家經過時間小心同忍讓啦。咁啊，兩位啊，尋日咧我哋咪分享過啲爆水管嘅問題嘅，尤其是夏天啦。今日不如我哋講下壞車啊。兩位有車階級，咁你哋可能會經驗。 我新手嚟噶。 唔緊要啦，多啲啦，係咪？ 我嗰架前七嚟嘅， 唔關 事嘅，有車階級啊。 總之都係車啦，即係等於我哋人一個啦，咁佢都係車一架，係咪？你都你貴車平車，都 係 四個轆啫，係咪？即係咁講，即係正常嚟講四個轆嚇。咁啊，通常咧夏天嚟講啊，壞車我自己印象中，因為我冇車，雖然有個牌冇車揸，咁啊似乎有陣時水箱過熱咧都係一個問題啊。不過原來咧我就因為冇車，所以就唔知道。其實睇標板咧，某個程度上你都知道嗰個水箱，咦好似都需要去添翻啲水噶咯，就唔會去到係咪去到哇滾熱辣冇嘅時候先要加，唔會咁樣噶啦，係咪啊？小白啊 ，Vicky 係咪？ 係咪睇噶嘛？要打開個車頭蓋睇噶嘛？ 係啊， 係爹哋教要打開個車頭蓋睇咯。 係啦，打開車頭蓋咧就啱嘅，唔好亂咁睇，因為如果你話過架車過熱嘅話咧，係架車過熱嘅話咧，其實就有機會係佢啲冷卻劑，唔係水啊，冷卻劑咧先至可以令到咁熱嘅引擎咧。咁可以即係緩和返佢嗰個温度，水呢就瞬間蒸發㗎啦。咁你冷卻劑呢其實通常都可以睇得到呢佢夠唔夠嘅。咁喺你打開車頭蓋嘅時候，你會見到有啲可能有啲橙色啊，啲粉紅色啊，唔知你嗰隻咩牌子啦。咁你就見到佢有一個寫住maximum, minimum, 跟住中間其實咁就 OK 啦。 其實留意就知道嘅。 耐唔耐打開佢望一望。咁當然如果你話喂有啲喉穿咗窿喎。咁個冷卻劑滴曬出嚟，咁梗係冇計啦。咁如果就算唔滴出嚟嘅平時呢都有機會會消耗啲嘅， 所以咧定期check 車咧係非常緊要 嘅，嗬，係啊， 所以啲錢冇得慳嚟，一定要使啊！ 我琴日朝頭早咧搭車翻嚟嘅時候咧，即係翻晨光之前咧，跟住我咁啱就係坐車嘅時候，就見到有架車咧喺個路中心咧，就真係著火， 哇！ 救熄緊，係啦，咁我就估佢都係類似咁樣嘅原因啦， 都會有機會。搞到着火 是的，我都有跟的士司機有傾，哎呦，點解會咁樣㗎？咁個的士司機都有跟我講話，可能咧當中有一啲即係可能改過車啊，有啲零件唔啱啊，喺咁熱嘅天氣其實都會引致係啦，咁所以大家都如果唔係有咩需要，就千祈唔好改車咯。我覺得呢個 直頭係唔需要嘅，係啊，架車買翻嚟，架車買翻嚟咁又政府機電工程署嗰度又睇過曬。 咁呢個設計應該係最好嘅，即係我個心態就係咁啦。呢個設計應該係最好嘅。咁你一有啲咩事嘅話，其實佢都可以將你嗰個傷亡減到咧就係最低。你改呢樣改嗰樣，跟住次次驗車嘅時候，即係有部分人啦嚇，驗車嘅時候要改翻，跟住驗完車你又要再改咁。何必呢， 咁就唔好啦，係咪？係啦。咁點解為何佢哋會改呢？係咪覺得？ 佢哋覺得有型啲啊。 外形就或者啲基建嗰啲人哋睇你唔到 嘅。我曾睇到嘅，會 check 㗎嘛，係啊。 你行嘅時候噓噓聲，咪知係搞過啲咩啦。 其實警察呢，佢哋喺路邊 set 一啲路障嘅時候啦，佢哋都會開你嘅車頭蓋嘅，即係睇下你。如果佢哋覺得你架車有機會係改裝嘅，咁咪打開你車頭蓋攞電筒照㗎。 哦。 係啊，如果照到你有改裝嘅話，咁佢哋即係警方有啲專家喺度噶嘛，即刻喺路博嗰度，咁啊會問翻你噶，或者扣留你架車噶，係啦。咁啊有陣時有啲朋友可能會覺得佢俾油嘅時候，係啦， 好有型 啊 嘛， 係啊，好似 俾啲聲音咧嚇到 嘅，好似好有型。 我就覺得如果要聽呢啲聲咧，就去翻 F1 嘅賽場上面啦，賽車賽場嗰度就有得聽嘅。咁如果你話要自己喺平時嘅話，你即係第一擾人清夢啦， 你自己覺得開心，但係有冇諗過身邊其他人咧，其他人嘅感受？ 同埋架車有陣時唔係好去。唔係好去嘅意思，即係話咧，佢 即 係 得把聲嘅啫。 係啊，其實有啲車咧，佢轟轟聲咁啊，隔離，但係好慢嘅喎。我都有見過呢個親身經歷㗎，我所以諗住轟嘅聲好犀利喎。咦，咁慢嘅一架車。 係啊，諗起我啲狗啊，即係得把聲咯，即係不斷褪後，然之後吠。 咁梗係啦，無聲狗先咬死人啊！小心啊！ 咁得人驚啊！好誒，仲有咧就係其實係咪因為我就真係冇車啊？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啦，兩位啊有車人士。咁啊，仲有就係嗰個叫做 ABS 嘅系统啊，系咪都会有机会呢、這个有机会都会失灵，影响都会坏车。 系 佢唔会霎时间嘅。 如果佢失灵嘅话，佢都会提示你嘅，提示你叫你尽快去做翻佢。咁嗰个有阵时候，如果喺路面有啲譬如线水啊，或者有啲油污嘅时候，或者你起步嗰下咧，突然之间。黐咗少少油咁你起得唔好嘅，咁嗰個自動剎車功能咧，或者自動tune up 翻架車正常嘅功能咧，其實佢就會啟動嘅，係啦 ，ABS 係一個 system 嚟噶，係制動系統嚟嘅， 同埋sorry， 繼續啊，小白。 哦，咁所以就大家如果見到佢著燈嘅或者壞嘅， 都要 呢啲都要去整嘅。而家啲車好好噶啦，好先進噶，咁佢直頭有咩事，佢會著咗盞燈啦，或者叮一聲啦。 你見到佢著燈，你咪唔知咩嚟嘅，你咪影低佢上網問下。 係啦，簡單啲嚟講，你見到係黃。红灯嘅话咧，就尽快处理。见到佢系红灯嘅话咧，立刻处理。啊，就系咁样啫。 会唔会有啲人就唔得闲去处理咧？ 咁啊，不如唔好揸住 啦。 唔好揸住，咁好忙。你知啲人喺香港 搭的士先啦， 唔得啊， 命仔嚟噶自己嗰个。就算嗰个 时间冇谂到呢样， 就算嗰个系搵食车咧，你着灯更加要即刻去处理。因为你自己个人喺路面啊嘛。 系 啊。 咁希望大家注意啦，夏天咁啊，人要饮水，架车咧都要饮水，同埋。即係要理佢多啲啦， 係啦， 好同大家分享咁多好唔好？今日 好啊好， 好唔該曬， 唔該曬 Irene 啊嚇，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都要即刻咧就揾翻喺出邊嘅 Vicky 係啦，佢已經跑咗出去啦。三十度嘅氣温底下，咁啊酷熱天氣警告，有冇即刻跑出去嘅時候已經覺得好熱咧 ，Vicky？ 今日咧嘅天氣咧，我就覺得咧，哇好多雲喎、 啊。吓，可以好多云啊，即系个太阳晒落嚟嘅时间咧就冇咁热啦，会唔会咧？定系都焗焗地啊？ 焗焗地啦，但系就真系冇咁热嘅，同埋我啱啱冷气房出嚟啊，啱啱跑出，所以有少少咧体温，你暂时真系最准确，仲系冰凉啊我啲皮肤。不过我见到个天气咧，今日啊见唔到蓝天啊，见到好厚啊啲云，同埋都灰蒙蒙啊啲云系，灰色噶，咁所以咧今日可能都有机会落雨，即系。 哦，系、哦，天文台都话有几阵骤雨、哦，你又啱、哦，开始识得睇云做人咯噃。 系啊，要睇云做人啊！究竟出门之前个天气系点咧？大家出门之前记得咧，去个窗侧边望下个天气先，望下个天空先。今日系真系啲云咧都比较厚啊吓，所以都见唔到蓝天啊，同埋有阳光嘅，即系当然个天已经光咗啦，但系阳光唔能够照射到落嚟。系啦，隔咗啲云嘅，咁样咯，系啊。嗱，其实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琴日小白有冇留意一啲网上新闻啊？ 例如咧， 就系关于天空嘅。琴日咧喺四川咧出现咗一个现象， 系咩现象？ 系啲人咧影低咗摆上网嘅，咁大家咧就因为呢一件事咧就有好多讨论啦，就系咧影到有两个太阳。 哦，双太阳嗰个现象啊？ 系啦，有两个太阳，但系咧佢就奇怪啦，佢系咧两个太阳系重叠嘅，而中间咧系隔住咗个云嘅。 嗯， 系啦，咁啲人就话，哎呀，系唔系嗰啲幻日现象啊咁样啦、啊？咁、大家就话，哎哟，点解有两个太阳出现噶？咁大家都好好奇嘅。咁、但系其实咧，天文台台长咧，其实都有讲到咧，其实呢一个咧，可能系我哋嘅手机，佢有啲嘅侦测，令到有一啲嘅现象出咗嚟，而唔系咧本身有两个太阳嘅。如果真系假设咧，有一啲幻日嘅现象咧，其实佢属于一啲折射嘅现象啊嘛。 系啱啊，系。 咁但系如果一啲折射嘅现象咧，两个太阳系唔会重叠嘅。 嗯。 咁但系因为而家佢呢一张相咧就系重叠咗。咁所以咧，其實就唔屬於呢個折射現象啦。咁佢都有舉例嘅，舉例就係、是、就係話，假設有對筷子，有一杯水，當我哋咧就係、是、將個筷子放落杯水裡面嘅時候咧，如果你有見到佢嘅太陽係會有啲畸形咁樣噶嘛？ 啊、見到個筷子有啲畸形。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喺个水入面见到嘅筷子咧，会变咗畸形咁样噶嘛。咁咧，佢就系唔会重叠噶。 哦， 因为佢折射咁嚟噶嘛，佢唔会重叠嘅。 系啊， 佢只系有少少畸形啫。 嗯。 咁但系咧，如果咧，即系喂，诶、欸，我想突然之间讲落雨、哦，唔、好意思，中断一阵先。 哦，而家落雨啊！我哋讲紧 落雨、 哦，系、哦、 系啊，因为突然之间系啊，落起雨上。 哦，你唔会揼湿噶嘛？而家个位置。 OK 嘅，因为佢应该慢慢开始大雨啊，咁所以咧，我而家去翻个阴位先。 好好好，先唔好揼亲啊！我已经揼完你个妆入嚟，我认唔到你啊！ 唔会啦，咁早冇化妆。 系咩？ 系啦，咁啊，讲翻啱啱个折射咯，就系、是、原来个折射咧系唔会有重复嘅。 嗯。 咁但系而家呢一条片咧个太阳咧系有重叠嘅时候咧，可能系因为透过一啲手机咧，可能放大咗影相。佢有一啲嘅功能，令到佢有啲嘢重叠咗啫。因为有阵时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开相机影个太阳嘅时候咧、会无啦啦会多咗一个波点出嚟嘅。 有啊，嗰、那个系因为电话入边嘅用蓝宝石去到研制佢嗰个 lens 嘅问题嘛。 系啦，咁所以系有关咧系电话嘅问题而影到咧有两个嘅太阳重叠咗出嚟，所以咧就唔系属于一个天文现象嚟嘅。 明白晒，好啦，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太阳得一个嘅啫，咁啊望一望最新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吓，咁啊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34度，新界最高都两三度，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咁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一至到二低水平啦。咁啊 ，Vicky 啱都喺出边翻咗入嚟，就话到出边咧系啊落雨啊，大家留意住啦。 晨光大学。 睇完天气之后咧，咁喺电话入边亦都打通咗俾啊陈佩斯医师啊，注册中医师啊 ，Terry 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最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日子。咁我行过啲中医铺嘅时候咧，咁啊咁啱我都带阿仔仔咧，佢有几声咳啦，去中医嗰度睇睇咁样。咁虽然咧，即系喂小朋友食中药咧，系难度系高嘅。咁啊，亦都即系滴咗几滴蜜糖落去，但系个作用都唔系好大。咁但系我觉得睇中医咧，即系好似成日觉得补翻啲气咁样，好似好啲。咁我见到好多宣传嘅海报啦，就话到，因为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嗰啲三伏天啊，咁啊大概七月中啊、八月中咁样啦，咁啊都系同天灸有关。我真系见到唔少咧，讲呢一个预约噶咯。咁啊，但系我都想了解多啲咧，如果天灸去到使用嘅药物啊，其实包括啲乜嘢？嗰、那个功能大概又系点样嘅咧 ，Terry？ 咁首先中药小朋友都食到嘅，譬如咧常见嘅桂枝汤咧，其实甜甜地有少少好似肉桂味，小朋友都中意嘅，咁唔一定难食嘅。咁另外如果话讲而家做呢个三伏天啦，即系一个贴天灸啦，咁其实咧就系琴日开始噶啦，咁啊7月11日开始，咁咧第一伏咧就为期10日嘅，咁所以话哎呀我唔知喎，咁今日贴得唔得啦？都得嘅，听日都可以嘅，咁样就问翻阿医师咧就可以噶啦。咁就点解我哋要预约咧？因为咧我哋咧做嗰、那个天灸咧，其实需要啲材料嘅喎，首先咧就一啲嘅天灸嘅药粉啦，咁入边咧就会有一啲白芷啦、附子啊、一啲细分啊、一啲分温嘅药啦，你可以话我哋平时都会医一啲风寒感冒嘅中药啦，咁而咧我哋将佢磨成粉，然后再加啲新鲜嘅姜汁。 新鲜姜汁啊，哇，有要求噶喎、 哦！冇错，所以我哋咧每年咧个天灸咧，我哋啲姑娘咧就好帮手咧，我哋买姜啦，姜汁噶。 咦，咁街市姜咪俾你炒到贵晒？ 真系磨姜噶吓，佢哋咁样，咁啊真系 应该 OK 嘅，不过大家即系呢排咧就因为天狗呢个文化咧，即系大家都比较普及啦，咁好多医师都会有提供呢一个嘅服务啦。咁因为我哋要新鲜做嘅关系咧，咁所以因为又要磨姜啦，咁所以就预约就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咧，我有啲病人都会咧，啱啱嚟到，哎呀，我哋又用晒嘅，咁我哋都会即时做嘅，可能要稍等咯。 哦，咁大家留意啦吓，咁有啲咩特别嘅问题，梗系问翻自己嘅中医师啦。咁就头先有提及过咁多嘅药物咧，佢嗰个性质都系有啲新温啊、刺激嘅，咁其实系咪即唔同人又用喺唔同地方，咁又或者个人化嘅药材成分，其实又会唔会有啲调节咁样嘅咧？ 嗱，因为咧我哋嗰个天灸咧，最主要我哋咧数咧，由我哋记得讲咧夏至嗰时讲嘛，系要数一个庚日嘅，咁系庚咧，对于中医角度嚟讲咧，同个肺比较有关，咁所以天灸咧个治疗咧会比较针对一啲同肺关系比较大嘅一啲嘅病嘅，例如咧系咩咧？就系譬如鼻敏感啦。哮喘啦，咁譬如咩叫鼻敏感哮喘啊？大家都知啦，可能系转天气啊，又或者冷气地方我哋容易流鼻水啊，咁样，又或者容易啊敏感咳啊痕啦、啊，甚至乎真系一转季啦，或者冬天就会有哮喘发作嘅。咁一啲嘅患者或者小朋友咧，其实都可以贴天灸噶、 哦。 咁而我哋咧去攞个穴位，当然就因应嗰个病人嗰个嘅需要啦。咁但系有几个比较基本嘅，例如喺背脊啦，背脊咧我哋好重要噶、哦。背脊就系我哋咧叫。即系我哋咧睇武侠片，咪打通个任督 任督二脉啊！哎呀，我最中意督嘅呢个任督二脉啊！ 系啦，咁咧但系其实任督二脉即系任脉同埋督脉啦。任脉咧就喺我哋咧身体嘅正中间。咁而督脉咧就系我哋背脊嘅正中间啦。 哦，即系 可以话条尾龙骨啦咁样。 唔系任督二脉，唔系即系任你督噶吓，系有两个穴位噶，系啊， 系两条经脉嚟嘅， 系 大经脉嚟嘅，系啦。咁樣，咁呢個督脈咧，咁其實咧，嗰個附近就有個穴位啦，因為膀胱經嘅係隔離嘅，咁樣咧就係一個肺腧啦、脾腧啦，同埋腎腧啦，即係肺脾腎啦。因為主要咧，中醫角度嚟講咧，嗱，譬如頭先講呢啲肺氣嘅問題啊，其實或者皮膚問題啊、皮膚敏感啊、食物敏感咧一啲咧，都係同肺啦、脾啦、腎啦。比較弱有關嘅，咁所以我哋會攞啲穴位啦。而除此之外咧，醫師都會因應個病人嘅情況啦。譬如話啊，有啲人好容易肚痛肚屙，咁可能攞埋啲足三里啊，或者喺個腹部啊，即係圍住肚臍有啲嘅天枢啊，等等嗰啲穴位咧，我哋都可以貼嘅喎。 哦，咁嗱，我哋就知道係任督任脈同督脈兩個穴位啦。咁但係有冇話即係要貼幾多同埋貼幾多？我係一次过贴晒佢啊，定还是我系要跟时辰啦、啊，定系点嘅 details 啲系点样嘅咧？ 哦，其实咧嗱，就唔使太严格嘅，咁只要咧你同醫師預約咗啦，去到咧，咁醫師都會問你個病情嘅，因為我哋根據你個病情啊，同埋最近發生嘅嘢咧，我哋會選擇一啲嘅穴位啦。咁然後咧，我哋就會消毒個皮膚啦，然後貼一啲嘅穴位嘅，貼落去啦。咁我嗰個咧，頭先咪講咧，有啲嘅中藥嘅藥粉啦，然後咧就加咗啲薑汁咧，將佢搓咗好似泥膠咁樣， 係啦， 然後就貼落去背脊，咁一貼個貼嘅，一貼個譬如話啊，醫師會幫你喺度揀個穴位，十個八個穴位咁樣，就幫你揀咗之後貼啦，貼完之後咧。你咧就可以離開診所，又或者有啲病人中意留喺診所嘅，咁大約幾耐時間咧？咁啊睇下咧嗰個病人嘅皮膚嘅耐受度啦。通常第一次咧，我哋就會大約叫 patient 咧去留，可能咧九個字啦，大致一個鐘度嘅，因為佢始終咧嗰、那個呢、這個天灸療法咧，佢有一啲嘅。佢正確嚟講個名係發泡療法，即係佢會咧有機會出水泡嘅。咁一出水泡嘅時候咧，其實唔係唔好嘅。咁但係咧，可能病人啊或者小朋友唔識去處理護理嘅時候，咁我哋咧就會叫佢第一次，我哋唔好留咁耐先，睇下個皮膚反應咁樣咯。 哦，即係睇埋嗰個皮膚嘅反應嘅。咁如果佢一有啲咩事，咁咪即刻可以醫師就睇得到啦，同埋知道嗰個反應，即係代表佢嘅身體嗰個性質係點樣啦。咁但係個診所就逼到爆曬嘅，如果個個都九個字一個鐘咁，係咪噶？ 都會係㗎，因為其實通常咧啲 patient 都有部分會只係過嚟做天灸啦。咁、其實都有一啲咧，即係其實不嬲都嚟覆診啊，即係睇病睇開㗎，咁樣順便做埋天灸都有㗎。咁所以去天灸嘅時候，大家都係比較忙㗎，嗰、那個醫師都 係。我哋頭先提及過幾個唔同嘅穴位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腹部嗰個穴位咧，其實個貼嗰個係咪效能又會唔會好啲？我哋成日話咩氣聚丹田啊，咁我直頭將呢啲咁嘅聚喺個丹田嗰度，等佢慢慢吸收，其實會唔會勁啲㗎？ 都會係噶，因為咧就睇嗰個病人嘅需要啦。咁譬如咧，因為我哋通常第一次貼咧，我自己覺得對於第一次貼嘅病人咧，我哋就會貼少啲嘅穴位嘅。因為如果假設佢皮膚真係反應比較激啲嘅話咧，咁佢唔使話太辛苦嘛。有啲病人咧，如果皮膚反應可能會有啲少少痕啊、出水泡會辛苦啲咯。咁但係咧，貼咗幾次咯，或者貼咗起碼 即係第一次之後咧，病人個反應 OK 喎，或者佢就算有啲痕佢接受到啦，咁我就可以選擇多少少穴位俾佢啦。 哦，咁會唔會同一時間連埋嗰啲譬如針灸一起去做㗎？即係佢除咗貼之外，我仲針咁樣。 可以嘅，不過通常我哋就係做曬治療先嘅，譬如話我哋都係個病人需要針啦，針灸係針同埋灸嘅，即係針刺即係落針同埋艾灸啦，咁有需要就做咗先，咁我哋先至貼天灸，咁佢就可以離開診所啦。 哦，咁所以有好多咧都可以即係多管齊下去到幫到啲病人嘅， 甚至需要食藥都得嘅，即係有醫師覺得啊，佢需要食藥去即係加強嗰個療效，都會處方中藥加。 嗯，明白。咁如果處理一啲特別嘅痛症嘅話咧，其實係咪就咁將呢一個天灸貼咧，就咁貼下邊度痛就貼邊度，咁其實又會唔會特別有效咧？ 我咧自己嘅經驗就係咧，當然我哋根據個病情啦，頭先講譬如可能貼啲肺啊、脾啊、腎嘅穴位啦，或者一啲對於筋腱有關即係幫助嘅穴位啦，譬如陽明泉呢啲穴位。咁但係咧有啲病人都係嘅喎，特別即係咪有啲腳趾弓好痛啊，即係有啲位咧，咁我都俾佢貼啦，或者腳板底痛咧，腳踭痛都好常見噶嘛，係咪？咁我都俾佢貼完之後咧，啲病人都係反應話，幾好喎，即係痛少咗嘅喎。咁所以我都會貼俾佢哋啦，都係可以好似話，邊度痛貼邊度啦，咁樣都會有嘅，因為佢有個温熱嘅狀態當中。通常我哋痛咧，中醫角度嚟講咧，就係寒啦、凍啦，就會寒啦，咁就會氣血唔通暢，就會痛咯。 哦，咁呢啲咧都係好多學問喺度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啦，譬如三伏天啊、天灸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問翻自己嘅註冊中醫師了解多啲。咁有需要咧，先至去問佢啊，到底適唔適合做啊？係有人唔適合做噶嘛，係嘛 ，Terry？ 其實咧大部分都可以嘅，只不過咧係睇下皮膚反應接唔接受得到。譬如有啲妙齡女士啦，喂，我要著比基尼喎，咁樣可能貼啲穴位嘅時候，佢會有一啲 嘅 係啦，佢覺得佢好介意嘅，咁好介意當然我哋就唔會貼啦。但有啲譬如有啲patient 覺得喂最緊要我好返唔痛嚇，呢啲有拉有印我完全唔怕嘅，咁都有㗎。咁呢啲都可以進取啲，貼耐啲都可以。 哦，咁睇下大家進取啊定係消極型啦，咁自己決定啦。唔該曬 Terry， 下次再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出席所罗门群岛驻华使馆开馆仪式的时候说，中所建交以来，两国交往全方位向前推进，有力促进所罗门群岛发展，相信使馆将会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纽带，助力中所关系的桥梁。中方愿意同所罗门群岛携手努力，共同打造中国和太平洋岛国高水平互信、高质量合作的标杆。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雅雷就说，建交以来所中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所罗门群岛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所罗门群岛将会毫不动摇地发展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路透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将会在下星期一至四访问中国，将会是继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之后，在近期访华的第三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亦都是他出任气候特使以来第三次访华。克里上一次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面是今年的一月，而他在五月曾经说，中方已经邀请他在近期访问中国，就避免全球气候危机举行会谈。克里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都负有寻求共识的特殊责任。他又说会敦促中国加快淘汰煤炭，打击森林砍伐，并且发布一项减少甲烷排放的计划。 欧洲议会正式批准有关欧盟大幅增加自制半导体供应量的计划，以减少对亚洲的依赖。欧洲议会以587票赞成、10票反对批准欧盟晶片法案，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将晶片产量提升4倍，令到欧盟晶片在全球的比重达到 20%。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欧盟必须要投入超过430亿欧元的公共和民间投资，而法案亦都要求欧盟在研发领域投入33亿欧元的预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在大榄上车。另外，广东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喺红桥。封路情况，荃湾的大河道有渠务紧急维修，大河道去返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沙咀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在油麻地的海泓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话你知。 就嚟放榜啦，你有咩打算啊？ 我一向读书成绩都麻麻，所以想试下出嚟做嘢啊。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会啱你，佢哋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同埋有薪在职培训。 听落唔错、啊，但系我连想做边行都未谂好啊。 唔使担心。计划有注册社工担任学员的个案经理，帮他们分析择业方向，揀选和报读合适的职前课程，提供就业支援服务。 几好、啊，但是不用给钱的？ 不用钱的，还有津贴添。视乎培训课程的类别和支数，学员每日最多可以拿到241元的培训津贴。 咁好，等我都上计划的网站www.yes.labor.gov.hk 和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和 Instagram 的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一点。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台话你知， 洪先生，我见你冇经验、啊， 啱毕业又点会有经验啊？何小姐，我见你好似唔识会计嘅嗬？ 虽然我唔识，但我会学噶嘛。 见工面试敢答唔好，敢答又唔得，究竟点样先至得？听实今个星期六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李及斯噶啦。 赵丽颖、欧 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敢想敢干嘅女企业家许半夏，随住中国经济起飞，喺由男人主导嘅钢铁产业之中，闯出自己嘅一片天地。 我保证，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放心 DDDSE。 各位 DSE 的考生，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放榜怎样做准备，我对你好有信心，已经做得相当之好的了。所以今日嘉明想你尝试下享受当下，呼吸吸深一点，伸展身高一点，眼球望远一点，大大力吸收多一点正能量，好好享受这个暑假。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Dicky， 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早晨，嘉明。 早晨，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各位嘅学生同埋家长朋友。哇，呢两个礼拜，尤其是都真系好刺激啊！考起咁多位嘅家长啦，考起咁多位嘅学生哥。咁除咗话我哋头先讲到 DSE 啦，下个星期三正式放榜之余咧，哇，寻日都系另外一个榜嘅放榜日子嚟噶嘛。 就系呢个小一派位啊，啱唔啱 啊？小一派位咧都真系几刺激嘅，我觉得今年。首先讲啲好嘢先啦。因为睇翻寻日嗰个统计咧，就话其实今年咧都有超过50,000嘅学生咧系参加咗中学嘅学位分配办法嘅。咁睇翻咧，大家获得到自己派咗系唔系你首志愿咧，系咪头三名志愿咧？咦，似乎大家个满意率唔错噶噃，有91%咁多嘅都系排喺头三名啦吓。咁比起上年嚟讲咧，已经系回落咗3%噶啦。咁但系剩翻嗰9%，又或者系91%满意嘅朋友入边，有啲可以再满意啲嘅家长或者系家庭嘅话，会做啲咩咧？咁当然就系去叩门啦。今年大家知道啦，扣门咧咦要个新嘅玩法，全部嘅位置咧减半啊！以前话咧每一班有两个扣门位嘅，今年一次过咧，啱啱前几日收到 email， 咦原来我哋要减半嘅，我哋咧系每一班只可以有一个扣门位，咁所以假设间中学咧佢由中一有四班先算啦，以前可能有8个位嘅，而家咧得翻4个位啦，咁所以寻日咧都应该系经历过一轮嘅辛苦啦。 我睇翻咧报章形容咧，好似嘉明咁样讲啦，话扣门嘅名额减半咧，咁啊有家长咧坦言啊就。获派第15志愿啦，咁咧真系后少少啦，咁啊带住阿仔咧就希望可以咧叩门扭转命运啦，哇，真系好 好迂回嘅呢件事， 扭转命运啊， 系 命运转乾坤咁样， 就喺呢间中学度啦， 要加油啊！ 亦都有家长希望咧两名嘅儿子咧读相同嘅学校，咁啊方便接送啊嘛，咁样加上咧细仔咧心仪嘅其中一间。传统嘅九龙区名校啦，男校啦，咁啊，所以就决定扣门啦。咁啊，有小学嘅校长都建议咧，家长咧俾子女咧直接入读咧，获派嘅中学啊，以免咧扣门咧徒劳无功咁样。 系啊， 当个家长咧谂住咧扭转命运嘅时候，小学校长叫你扣门咧徒劳无功，仿如。一盆冷水淋向家长嘅身上边咁样， 都明白嗰种彷徨嘅，即系当你考到嗰间嘅学校，并唔系自己最心仪嘅学校，唔好话即系去到十几位啦吓，可能即系头三名都唔系嘅话咧，咁当然都会希望有冇机会可以入翻啲你自己喜欢嘅心仪嘅学校嘅咁，咁但系又知道今年咧有得扣门嘅位置少咗咁多50%，即系少咗一半咁多嘅机会咁，咁我知道咧有部分嘅家长咧就会改变个策略啦，以前咧可能 哇一次过带埋姐姐女女一次过扣十几间咁样。咁而家咧就唔系啦，集中火力，我可能只不过系面对住三间，以前十几间变咗三间。咁就算我即系有机会嘅时候咧，就真系将所有嘅集中力摆喺呢三间入边，就全部文件带齐啦。当然寻日带晒你 portfolio 啊，带晒你嗰啲奖 杯啊，奖杯啊， 一格 会唔会少 个诚意出嚟？ 我想问啲阿爸有冇？即系琴日有啲，即系你都有啲家长嘅群组噶嘛？即系话啲爸爸有冇都特登请假揸架七人车？ 系啦， 唔系车 会噶， 即系车住啲长辈。你睇下有好多唔同 trophy。 攞个而家呢个年代好彩，可以影低晒佢先。 系嘅， 你冇理由攞个红白蓝色噶嘛？ 攞真好啊！惊你 AI 啊， 合 成嗰啲九北区学界足球冠军， 而家 咧 T 落去啊个奖， 你放心，因为而家咧佢颁咗个奖杯俾你咧，佢都有张 shirt 嘅，系啦，佢有张 shirt 你可以摄埋入去头先嘉明所讲嘅 profile 入边咧，所以真系嗰一沓嘅文件啊，哇， 好 热闹咧！ 我细个踢学界比赛赢咗都系攞张 shirt 嘅，其实个奖杯系摆喺学校嘅，所以攞奖杯嗰个咧好有可疑啊！ 系咪 反而 点解攞到？ 点解你会攞到个奖？ 系咪自己出嚟整嘅咧？ 纯粹搞下笑咧，即系轻松少少咧。琴日大战过后，咁冇理由日日都系叫做作战状态。今日希望大家就即系轻松，即系朝头早同小朋友饮个茶。有阵时家长咧个情绪好绷紧咧，都好影响。讲真，你个仔都小六啦，都懂性啦。你谂下，你阿爸阿妈日日都好紧张，揦口揦面咁样做个仔啊，攞部手机出嚟打下手游都惊啊！ 都系嘅，始终咧，我真心相信咧，每一间学校都会有好嘅老师，咁亦都咁讲，每一间学校咧都有机会有唔好嘅学生， 冇 错，即系始终嗰个比较，或者你最心仪嘅学校系唔系就系所谓嗰啲啊最受欢迎榜 number one，又或者系啊，我觉得咧呢一间学校咧可以去到藤校嘅咁，但系又系咪最适合你家中小朋友嘅一个做法咧？咁当然啦，互相再倾多啲啦，了解多啲啦，睇下究竟大家个心目中嗰个嘅目标话系唔系一致先， 今日咧。 全家出动咯！ 打开呢份报章咯，即系有个问题想请教阿嘉明同埋小白啊。 点 咧 ？Vicky 你都听下，好有趣啊！报章系咁样讲，教师举牌接仔，抢学生救忙。嗱，点解咧？原来有一啲区域咧系收生不足嘅，重灾区啊！有趣，当你。有啲家長咧就扣門啦、排隊啦、攞曬啲獎項啦、proposal 啦去排隊嘅時候咧，另一啲學校咧就舉牌過嚟讀啦，即係好似廣東道咧，問你打咗疫苗未，順便買保險嗰啲啊，保險 agent 啊，成日叫你打疫苗啊。 而家啲牌 sell 更加多嘢喎，例如嗰啲居住嗰啲問題嗰啲 sell 好多 嘅，通常都係即係佢哋都不。不叫做不尴尬咁样咧，因为都系打女性针噶嘛，咁好大只字写住嗰个女性嗰个器官， 咁要攞姜涛嗰个人牌版出嚟先最有效啊嘛， 系啱啦，所以 先 求 求时大家过嚟啦。 我记得个代言旧时阿 sa 嚟噶嘛，依家用翻姜涛又好似理顺到嗰件事系咪？嗱，我都真系唔知道。嗱，讲翻呢一个教师举牌，喂，即系抢学生救忙，喂，即系香港抢人才。学界又抢学生，究竟点解有呢个情况咧？小白同埋阿嘉明 太远啦，因为第一可能某一啲嘅学校嘅话，咁又或者佢哋本身嗰个 ranking， 大家觉得啊唔系咁理想，咁不过咧其实都有，我觉得有啲难嘅。你举得牌嘅话咧，其实如果喺附近嘅学生要去，就你都已经有咗啦咁样。咁唔通你譬如我柴湾，我想搵扑学校嘅，会扑到去天水围咁样咩？其实亦都好难嘅，你都要谂下嗰个 location 嘅位置嘅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系。舉牌咧係希望吸引到人去讀嘅，咁但係係咪真係會吸引到你自己想要嘅學生，定係純粹呃咗個窿就算數咧咁樣？咁當然殺校嘅問題，我哋都好關注啦。 所以呃咗個窿都係重要咯。 咁亦都係即係點解今次扣門嘅位置減咗咁多嘅初衷啫？即係都係希望可以嗰個人均啦、平均分配啦，學生都真係可以咧，唔使係對準係嗰幾間熱門學校咧，就全部一窩蜂湧曬去啦。咁即係我自己咧就未去到有呢一個經驗，未有咁大個嘅小朋友啦。但係我經歷過即係升小一嗰個階段咧，即係而家九月份終於有個小學生喺我屋企出現。即又或者甚至乎以前我哋考幼稚园原来都是一件事嚟嘅，经过呢啲阶段就会知道咧，其实 因為原來很多香港的父母咧都真係中意名牌學校啦，覺得那件事會比較有信心保證啦。咁所以咧目標當中咧，可能你整個 Excel sheet 出嚟咧，十間學校梗有五間係大家聽過嗰啲嚟嘅。咁之後先至有另外嘅其他選擇，真係可能就翻自己嘅地點方便啦、位置方便、自己居住環境啦、又或者我唔係諗住我真係為咗個小朋友讀書，我全家搬屋去就佢去唔同嘅校網嘅咁。咁即係可能都為翻小朋友嘅着想，會唔會係譬如話，如果佢可以翻學放學當中個車程唔使成45分钟、一个钟头嘅话，小朋友嗰个精神状态好啲，睡眠质素好啲，咁佢嘅表现咪又好啲咯。 系啊，声音都好多。嗱，嘉明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好诶，真系都好好。但我听过其中一个老师佢就话到啦，如果你揾到一间个小朋友真系中意嘅学校嘅话咧，唔好谂佢个成绩系点样，但系佢真系翻得会开心嘅话咧，原来小朋友系会愿意，可能真系用上45分钟去坐车嘅。 系噶， 咁所以呢个就要家长咧先至最了解自己嘅仔仔边一间嘅学校啦， 系最紧要系要不断同佢哋倾偈， 系啦， 因为到最终咧，嗱拣得啱就爸爸妈妈叻啦，拣得唔啱咧，佢真系挂你一世嘅可能，咁所以咧真系 会一世 不断同佢倾偈啦。我自己都有即系自己亲身读过书、做过女嘅经验，我都有质疑过啊，其实当年我妈为我拣呢一间学校系唔系最适合我嘅咧？咁当然今日即算系有少少成才啦，咁都系阿妈嘅功劳嚟嘅。 我嗰时阿妈咧就叫我去考一间嘅，咁我自己想考嗰间，佢又陪伴我去考嘅。咁咧，佢叫我自己考嗰间咧，又唔收我。我自己好想读嗰间咧，又唔收我。咁、所以咧，喺呢个命运嘅驱使，但头先讲 你点样扭住命运咧？ 冇扭住啦，直接读翻自己小学嗰间嘅中学就算啦、因为嗰个原先已经有噶啦，即系嗰个 offer 原先已经有噶啦、即系我本身系小学又系读嗰间学校，中学又系读嗰间学校嘅。咁但系咧，妈咪就想我再读一间最霹雳啲嘅，跟住咧，我自己想读嗰间咧。就好想打波，我细个真系好中意打波、我就拣咗一间咧喺火炭区嘅学校啊，咁 我真系好似陆运会咁样咧，即系入去咧做体能测试啦，射篮球啦，走篮啦，跟住攞晒啲学界奖项去见嗰个体育老师啦。最后唔收， 哎呀！如果当年入咗嗰间，哇！你真系今日我都冇得机会同你喺度同一齐开麦咯， 系第二个人才咧，到时就 系、就是、我就喺奥运奖牌见你咯。 唔会噶，我深信咧，我入咗嗰间咧，我只系一个体育老师嚟嘅，O Sir 咁样， 系O Sir 咁样 ，O Sir 咁啊，教下大家啦。咁无论点样，系、大家即系家长们都。放轻松少少，系好多嘢都尘埃落定噶。 系啦，寻日辛苦过，今日真系轻松下啦。因为咧，去到听日咧，同埋星期五咧，就系各位学生咧，必须要去到你前往嘅获牌中学要注册噶啦。咁所以趁住未到星期四，又未到星期五，最后要注册嘅阶段，今日真系轻松下 ，relax 下啦。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My heart could be burning, but you won't see it on my face. 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I'll still keep the party running. I wonder how to pace. Lately, I've been moving close to the edge. Still be looking my best. I stay on the beat. You can count on me. I ain't missing no steps. Cause every romance shakes and it bends, don't give a when the night's here, I don't do tears, baby, no chance. I could dance, I could dance, I could dance. Watch me 即系佢哋行呢个粉红地毯都真系好精彩啊！啱啱听过呢个 Dua Lipa 嘅呢一首 Dance the Night 就系嚟紧 Barbie 电影当中其中一首嘅主题曲啦。我想讲咧 ，Ryan Gosling 又赢咗啦。 点解啊？ 嗱，因为咧佢呢一套戏咧主角梗系 B 字头噶啦个名，咁但系咧佢就自己咧一身嘅装扮虽然系粉红色，咁但佢都有个小小嘅颈链，咁啊链嘴咧就系一个。嗰、那個牌子嗰種字體嘅字，但係就唔係寫 B， 因為阿 Ken 係寫 B 噶嘛，佢好愛啊女仔，咁所以佢個心口就掛住有個 B 喺度啦，就代表住佢嘅愛神女神咁樣啦。但係當 Ryan Gosling 行呢個粉紅地氈咧，佢將佢轉一個 E 字啊，係佢自己太太 Eva 個 initial 嚟㗎，係咪又贏咗咧？哇！ 就係咯，所有嘢都俾佢攞曬。仲得了嘅系咪先啊？所以即系呢个都系有趣嘅一部电影作品嚟嘅。往后有机会欣赏完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晨光第一线 ，Vicky。 我哋就听完就系、是、啊，最近咧好多家长啊、学生啊，好频扑，时间好紧凑啊，系咪啊？其实咧一日24小时，你哋又觉得足唔足够嘅咧？ 瞓觉唔足够， 瞓觉唔足够，一日你哋瞓几多？ 你问我哋呢个节目咧，就最争，即系我哋所有嘢都好健康嘅， 答机又尴尬， 系睡眠呢个环节咧， 可以早啲瞓噶嘛， 已经好早瞓噶， 同埋咧，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咧，城市人咧好难太早瞓，即系你要同个社会接轨嘅， 系个世界唔允许你早瞓，你明唔明啊？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核心， 即系你谂下翻到晨光嘅时候，系啊，寻晚发烧，系啊，系啊，哇，你真系唔掂啊，咁样， 好老实啦，你食同你食餐生日晚饭啦， 系。 几多点走为之好啊？你觉得如果全部人都做晨光， 放工 八点食、六点食、九点好走啦，九点翻到屋企你唔刷牙洗面啊？咁你谂下啦，有几多个钟头瞓啊？你谂下啦， 系啊。有阵时咧，呢个时间诶，呢个世代最近就出现咗一个叫做时间贫穷啦，一个词系啦。究竟呢个时间贫穷咧，又唔系讲紧咧啊，系咪唔足够时间？而系咧话我哋好多人咧最近好似唔系好识安排时间。咁咧有三类人咧，佢会讲咗出嚟咧。呢三类人咧系最容易咧就系时间贫穷啦。即系其实我哋平时多听呢个就系金钱贫穷啊咁样噶嘛。咁而家就多咗一个叫做时间贫穷啦。有三类人嘅，首先第一类人。就是我哋呢度四个入面都有两个系嘅，就是爸爸妈妈啦，系啊，因为爸爸妈妈除咗有自己的工作之， 起义户， 你啊，你自己 仲要照顾小朋友系咪啊？ 系啊，就是你要照顾小朋友啦，好似琴日咁样啦，可能啲家长咧就会同啲小朋友去扑学校啊咁样，咁可能咧有好多时间咧，佢哋就忽略咗自己一啲 me time， 自己嘅时间，咁当冇咗自己嘅时间咧，可能就会特别攰啦，唔单止系可能就算你。瞓八个钟都好，但系你个人咧心灵都会攰， 质素唔好啊。 系啊，就 而家咧好多家长咧有个套路系咩咧？通常都系咁噶啦，就系你为咗争取 me time 咧，你宁愿牺牲自己嘅睡觉时间，即系一定系即系譬如我中意煲剧咁讲啦，咁小朋友咧好辛苦，终于挨到佢哋瞓觉，而系瞓着啦，即系冇突然间又扎醒咁样，跟住咧就可能哇望一望，哇都成十点半噶咯，十一点噶咯，但系我咧都想有自己一个开心嘅时间，就用个时间可能煲。煲剧啊咁样，咁你结果都系十二点几一点先瞓， 系啊， 咁呢个冇办法，因为你冇可能下下净系为咗工作，然后为咗家庭付出，你需要有自己嗰个开心个快乐。如果唔系咧，就系变咗一个社畜噶啦。 同埋我都见到有好多嘅家长都几有创意去争取睡眠时间嘅，譬如话之前嗰排都有啲网红嘅一啲片段咧，就譬如话有爸爸负责咧照顾小朋友，可能一家有三个小朋友都系年纪比较细嘅，咁爸爸又想瞓觉，点算咧？咁爸爸就话好。咁我而家咧就俾你做一个扫描嘅比赛，咁爸爸就 系 模特儿啦，你哋三个坐低喺度扫描，好，爸爸唔喐噶啦， 我有见过， 系爸爸瞓低喺度俾你哋扫描 ，OK， 几叻喎， 嘉明要唔要去试下？ 我好想， 你有冇同你先生沟通下话，你试下玩呢个游戏啦？ 佢每日都玩紧噶啦， 系咩？真系噶，几好啊，咁样， 佢可以 sleep through the night， 因为佢瞓觉完全冇问题， 系我就系话。如果有机会我做爸爸，我都可能同教啲细路仔，喂嗱，有个游戏好玩嘅，就一齐斗快瞓觉， 斗快瞓着， 我玩过啦呢啲游戏， 得唔得噶？得唔得噶？ 我成日同佢玩，不如我哋玩个游戏叫做水母游戏啊，点玩噶？其实咧就我哋一齐眯埋眼睛，跟住我哋幻想自己一只水母，喐下喐下，我哋咧最快擘大口就输咁样，跟住望住我。 一啲都唔好玩。 可唔可以扮大啲啊，型啲啊，唔好水母得唔得？ 我同佢讲话，不如扮海胆。 系嗱，咁啊，除咗家长系会呢个时间贫穷之外咧，好似仲有两个族群都会，系咪？ 系啦，咁另外一个族群咧就系老细。 哦， 系啦，唔好以为咧老细唔系，大家就会觉得啊老细就一定系啊点啲下属做嘢噶啦咁样啦。咁原来老细咧都有佢自己嘅难处嘅，即系可能佢除咗自己有嘅工作进度咗之外咧，佢点样去 handle 去 lead 住一班下属嚟到行到一个正规嘅道路咧？即系呢一个咧都系对于佢哋嚟讲咧，都要比可能下属咧要谂多啲嘢，系啦，要花多啲时间去谂嘅。咁而最后一个群族咧，我觉得我哋四个都系嘅。就是 slasher，就是斜杠族，斜杠一族啦。咁其实咧，有好多人都以为啊，自由新工作者咧应该啊几好啊，你可以自己分配时间啊嘛。 但系手停口停喎、 啊。冇错啦，就是手停口停啊！即系当我哋手停口停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咦，好似有时间、啊，不如我再争取多个工作啊，唔好推 job 啦咁样。咁但系正规嘅一啲嘅行业里面咧，可能翻朝九晚五系有个特定嘅时间嘅，但系变相佢哋嘅金钱咧，佢哋嘅收入咧就稳定啲。咁佢哋真系放工就真系放工啦。咁但系有阵时咧，斜杠一族咧 ，slasher 就未必有呢一个时间，就变相啊，系咁接嘢啦，接嘢啦，接嘢啦。咁所以呢一个咧，原来系就系最 top one 系属于时间贫穷嘅。咁究竟如果真系假设我哋四个都系啦，咁我哋可以点样去好好去善用时间咧？咁佢都有教我哋嘅，即系教大家就系、是、啊，你要学识取舍，要识得咧，即系俾翻一个休息嘅时间。因为当我哋冇一个足够嘅时间去休息，可能我哋就挂住做嘢做嘢。嘅时候，其实我哋会忽略咗同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即系可能无论同朋友又好啦，你冇时间同佢食饭噶咯，甚至系屋企人你都冇时间咧同佢去相处嘅时候咧，咁就变相咧你自己个人都会好枯干，心灵都会好枯干啊。咁所以无论系边个都好啦，咁时间咧一日都系24小时嘅，最紧要自己识得安排时间，捉紧每一分每一秒去适当咁去安排就最好啦。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这个时间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港股表现啦。港股连续升两个交易日啦，不过咧有趣嘅事又出嚟，就系咧两日啊，连续港股两个交易日咧，最多都曾经升200-300点嘅，但系咧大市依然系交头淡静咧，冇配合到个升势咁啊，恒指咧升幅收窄啊吓，咁啊最后收报咧18659点啦，依然系升180点嘅，咁啊大市依然好似 Kenny 咁样讲喺个 trading range 窄幅嗰度上上落落咁样啦，咁但系咧，亦都见到有啲利好消息，包括咧，人民币回勇啦，咁啊，重上7.2呢个关口咧，系咪相对好重要嘅一个需要观察嘅一个叫做点子咧？定还是要睇埋即系夹埋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啦，咁要睇下美国嗰边又加唔加息，个美汇点样影响咧？环球嘅金融市场咧，瞬息万变，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你， 好啊，咁其实睇翻你头先都看到啦，其实近排大市方面咧都系出现个情况，就系话就系即系有头位冇尾烟，咁基本上咧就系、是、就算高开咗之后嘅话咧，其实就好快咧就已经系即系升幅系收窄噶啦，咁甚至乎可能升一两日之后咧就可能又跌翻啦，咁最重要嘅重点就系头先都讲出就系冇成交，因为而家咧连续咧原来系差唔多超过14日咧就系低过系 一千億噶啦。咁基本上就都過往嚟講咧，比較少見到咧，就係即係低過一千億同埋持續咁耐嘅。咁希望唔好變咗個新常態啦，因為一千億嘅話就真係非常之恩啦。咁就變咗好難咧，就有一個好好嘅上升動力喺度啦。咁所以依、這個最好大嘅問題就係資金流向嘅問題咯。咁我覺得好多因素嘅，因為一樣值得注意嘅話咧，就係話七月份啦，即係今個月，其實就美國總統拜登會唔會簽署一個係禁投令咧？咁我諗呢個都會係即係大家睇住嘅。咁尤其是就啲外資基金方面咧，都會係即係關注呢個事件，因為如果佢真係簽咗啲禁投令一啲行政法例嘅話咧，咁其實係好影響咗進一步外資流入嚟呢個係香港啊或者係內地嘅市場噶啦。本身而家你見到其實已經點解成交咁低呢？因為就好多中美博弈情況之下呢，好多政治風險啊，咁令到啲係美資基金方面呢，就盡量都唔持倉唔建倉喺呢個中國同埋呢個係香港股市裏面，咁所以形成咗就出現呢個係咁恩嘅情況。咁你睇返其實環球呢，如果你睇返啲環球資金流向嘅話呢，其實過往呢嗰一兩個禮拜都有淨資金流入呢個係股票嘅市場嘅，不過咧就唔係流入嚟呢個亞太，唔係流入嚟呢個係中港市場咁解嘅。 嗯，係啊，所以都要留意翻啦，即係資金流係邊度咧？咁啊，股市係咪好似 Candy 咁樣預測就係、是、哇，連續14個交易天，以至今日啦，迎來第15個交易天咧，都仲係1000億成交留下咧，咁咧真係比較難搞少少 咯。所以我哋呢啲即係行業持份者就慘啦， 係 一千億咁多間券商，咁多從業員去分呢個佣金嘅話咧，就知道揾食艱難啦。 咁啊，所以即係、就是、你見我哋喺節目都少啲提只交易所，就知乜嘢事。是啊，咁交易所都要做生意啊，睇下可唔可以？ 呢个系必然受影响嘅，因为始终交易所有个好大嘅收入来源都系嚟自一个系trading income 啦。咁当成交少嗰阵时，自然就喺一 part 嘅收入就会少啦。咁呢个系就系、是、即系一个鸡同鸡蛋嘅问题啊嘛。即系当你个成交时有个市场唔活跃嘅话咧，又自然少咗一啲系 IPO 嚟香港上市啊集资。咁呢个又从而影响到 IPO 个 part 嘅收入咯。 嗯，咁啊，不过咁啊，喺股海入面咧，咁啊，港股升实有原因嘅，亦都有啲板块带动。咁啊，睇翻咧，电能车板块咧，绝对系琴日升市嘅领头羊啦。咁啊，睇翻有消息公布啦，中汽协咧就公布内地咧六月份嘅新能源车咧销售量咧系80几万架，咁啊，按年咧升咗35.2% 吓。咁啊，成日都话内地啊，即系中央政府有机会有啲消息咧就叫做出台啦。咁啊，救一救經濟咁啊！特別係即係琴日，我記得同 Candy 都喺度講，我有機會內地嘅情況有啲通縮嘅情況，大家唔係好願意使錢咁、樣。嗱，房地產市場咧，即係內房咧，琴日升一陣咧，就倒頭跌翻落去，反而咧就可能市場都覺得，大家如果真係有錢，或者喺嗰個汽車減免啊，或者多補貼底下咧，反而買架電能車咧就仲靠譜。呢、這個咧都係內地一啲官媒嘅説法，所以咧令到琴日咧一众嘅新能源车股咧都升得几好下，包括蔚来啦，升咗11.8%啊，咁啊，小鹏都升接近9%啊，理想咧4.3%啊，龙头之一啦，比亚迪咧都升接近3%嘅，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啦，究竟系咪大家都喜欢追逐翻个电能车板块，相对会合宜一啲啊？咁啊，交俾 Kenny 讲啦，唔该，嗯。 嗯，呢、這个都同数据有关，因为睇返即係中汽協都公布咗六月份方面啦，嗰、那个系新能源车方面嗰个系产销嘅数字啦，咁就都睇到有30%以上嘅增长嘅，咁而家即係新能源车方面呢已经占咗嗰个系汽车市场嘅 market share 去到 30.7% 啦，咁就一至六月份方面呢其实都增长40%嘅，咁一至六月份方面呢个市场占率呢就系达到 28.3% 啦，即係意味住六月份方面呢就市占率进一步系提升咗落去嘅。咁即係頭先你都講得啱嘅，即係話如果喺消費有限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變咗如果你想揀嘅，可能啲人都會prefer 揀呢個新能源車先。第一，因為有享受啦，拖坐啦，可以代步啦。第二咧，就其實對於嗰個係往後嗰個價，即係養車成本係真係平咗嘅。即係我自己都換咗新能源車啦，咁就喺個油費上面嘅話咧，就係真慳翻。咁尤其是香港啲油特別貴啦嚇，咁就更加係明顯啲，好明顯嘅一個。咁就喺內地，咁相信啲人即係買一啲產品，如果係可以慳到錢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誘因，令到佢哋去買依樣嘢咯。 咁而作為政府，我諗亦都會鼓勵啲人咧就即係買新能源，因為從來都係噶啦，就算美國又好或者全世界都好，要推動經濟嘅話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手段咧係推動汽車消費啊嘛，因為依個耐用品嚟噶嘛，咁所以對於同埋周邊嘅環節啊嘛，因為車唔係就係車咁簡單噶嘛，你好多配套噶嘛，零部件啊等等各樣，咁所以都會對成個產業鏈方面咧會有一個即係推動嘅作用喺度咯。 嗯，咁啊 ，Candy 終於可以持有啦，持有呢、這個新能源車，自己揸緊嗰一架，咁可以 describe 翻呢一樣嘢，幾有趣。好，轉個角度，不如講埋咧，內地客咧就復疫前咧就提升咗六成咁樣，講緊咧就係嗰個澳門嗰個倒收咧正逐步復常咁樣，咁所以見到琴日咧一眾豪賭股咧亦都升翻上去，咁啊意思咧除咗倒收之外咧，估計就有啲場外嘅收益就係嗰啲旅遊業務啦，或者搞show 啦，你见依家哇又郭富城啊，又去开 show 啊，咁啊学友又去开 show 啊，咁样咁你见到哇，即系自己都想，譬如礼拜六日都过一过澳门啊，再加上港车北上计划咧，咁啊去呢个澳门去珠海就过一过呢个港珠澳大桥咧，十分方便咁样。Kenny 会唔会睇好少少咧？豪赌股 當然係正啲嘅，因為點解咧？其實首先第一就話，而家澳門方面咧，嗰、那個係賭收方面咧，就已經去到百萬幾億啦嘛。咁啊，基本上咧就其實係都好大機會咧超越咗就澳門政府嘅個目標1300多億嗰個情況，尤其是十月份方面啦，就係嗰、那個國慶啦。咁相信咧都會進一步推動我哋旅客嘅人次嘅。不過咧，當你喺個組合上面咧，就值得留意，因為話今年上半年個旅客人數咧就係1160萬人次啊嘛，咁就已經係恢復翻咧，就係去疫情前嘅六成度啦嚇。咁但係咧主要咧就係嗰個係香港旅客方面咧個比例係多啲，因為香港旅客咧就恢復到疫前嘅90%，咁而內地旅客嘅話咧就只係六成啫。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內地旅客方面咧，仍然個比例咧係未達到香港旅客嗰個水平。咁但係都知道啦，就內地旅客嘅話咧，如果喺博彩上面過往嚟講咧，可能佢哋嗰個spending 都會多啲嘅。咁如果淨係靠香港旅客，你香港旅客就未必個個都係博彩噶嘛，可能佢真係消閒娛樂啊，同埋去得近，即係快嘅，咁所以佢每一次消費可能未必咁高，咁就對於整體嗰個博彩收入方面嘅話咧，就係、是、會有個影響，所以而家都係博彩收入咧，都係疫前嘅六成到，就去唔到七八成或者甚至九成，因為如果你講係旅客人次或者講酒店入住率嘅話咧，其實都基本上可以話講係翻疫情嘅水平，但係嗰個博彩收入咧都有段距離咯。 嗯，咁啊，大家散户朋友咧或者聽眾朋友就多做功課啦嚇。咁佢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分析个股。唔该晒 Kenn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只会感觉好燥，响到掌心不露，两岸可讲即刻急速，我有我嘅进度，磨到进步再做，雕塑宣布出炉。沉默静候过裂位置，正发后置没怪动作就抱紧中指。Yeah yeah yeah， 撩暗智慧影眼位置，有的放肆终会给全人类注视。You got me like。又话新一张好形戚风霜，搞到周身伤，心就太过张扬。讲下讲下讲下讲下讲下走晒样，运下方向，选个转向，搞好先至出场。走不出门嚟，西装里有罪，到尾你发现我是谁？武士一拉，正待万箭，就是伏线，愿你静悄望我松手指。Yeah yeah yeah， 全探到最佳那位置，最终你都给我一个手屈一指。 shine and through, I bet you'll crash out. Talk all you want, gotta size me up. Tell all you want, but I better get out. Ain't gonna hurt a little bit, shut your mouth, close them up. Let you look at me, I'm back out. 生不息，慢慢爆发，始终透视，直正直服地，你会看出意义。也不嚣张，不喧哗，不需天花去字。 Mira，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今日好多优惠想同大家讲， 系 有一个体育嘅优惠， 嗯， 运动项目嘅，记唔记得嗰阵时有位大牌嘅球星咧喺曼联嘅叫科纳， 我记得，佢嚟香港， 系啊。仲有免費飛可以攞啊！ 咩之前係踢喺香港踢傑志㗎係嘛？ 係啊係啊，跟住科蘭咧就呢個曼聯嘅名宿啦，同埋呢個利曼查維迪咧，都會啊隨住呢個賽馬會嘅青少年足球精英會咧，有一個隨住曼聯嘅 U 十六咧訪港咧，就嚟香港噶嘛， 前隊長嚟 嘅 喎。 係啦，嗱，今日咧十點鐘啊派飛啊，咁啊球賽嘅門票咧就免費派發嘅嚇。早上十點鐘咧就透過馬會嘅網頁咧就免費登記，咁啊派完即止咁樣。咁大家咧想攞件波衫咧揾科蘭簽下名咧，咁就可以做得到啦。 係啊， 唔好成日話香港冇外來嘅球員嚟香港啦。 你大聲嗌同科蘭講，我好中意你啊！佢會用廣東話答你噶，多謝 多謝咁樣。 我以為佢話我都中意你。 係啊， 唔出奇啊！佢喺香港踢咗咁耐波。 嚟緊咧，呢個打到總決賽 NBA 嘅球星咧 ，Jimmy Butler 都嚟香港啊！ 咦咦， 呢個又係啊，即係上去某一個內地品牌嘅一個網站啦。跟住咧就可以即系参加少少一啲网上嘅挑战，有机会成功咧就同到呢个詹美不拿咧就可以签一个靓名啊，打一个靓卡咁样。 哇，有打卡添， 应该有嘅。 selfie， 佢都好亲民。 好难啊，点样同咁高嘅人 selfie？ 我觉得好有技巧。 我叫佢踎低，然后佢揸机。 我试过。 我低炒咯。 啱啦 ，Vicky 讲得啱。我一次咧同巨无霸咧，奥尼尔咧 selfie 咗一张。 点咧？ 我自己好大个双下巴，但唔紧要，呢个世界 遮住佢， 然后佢嘅下巴就好远啦。 咩啊？有美图 app 噶嘛？呢、這个世界执受自己少少块面咁样铺得噶啦，系啊，系几好啊！有呢啲叫做球星嚟香港，令到即系个暑假嘅气氛咧又浓烈一啲啦， 唔同晒。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就系、是、书展啦，咁啊，书展咧就书展先同大家讲多少少，反而咧就琴日就公布啊，开咗呢、這个叫做记者招待会，就系、是、呢个动漫节， 系啊，又嚟咯， 啊，动漫节7月28日。到8月1日啦，咁样啊吓，咁啊，有啲展商都希望咧销售有机会追翻疫情之前嘅30%啦，特设咧呢个特快嘅入场券咁样啊，估唔到动漫节都有 fast pass， 系有啲咩做嘅咧？呢、這个特快入场券 系咪 cosplay 嗰、那个？ 系咪唔使排长龙噶？ 系啊，快啲入去咯， 系啊， 唔使等咯， 可能入边有啲优惠，咁你有个 fast pass 嘅，咪即刻 主题乐园咁样， 即刻扑入去咁样， 系啊， 假设嘅啫，假设嘅， 都几撩楞噶喎，嗰个门票 吓， 即系唔系整数嚟啊嘛，即系通常你收人哋啲飞咧， 20蚊啊， 系啦，10蚊、20蚊啊，40蚊好啦，50蚊好咯。42蚊， 哦， 咁点样得出42呢个咁吉祥嘅数字咧？真系， 咦，好似来往嘅机场快线嗰度啲优惠票都系42蚊呢啲咁样，有少少溜楞嘅， 好正嘅啦，嗬。 正常咧就应该系定整数嘅最好啊嘛。 下年不如42.5啦。 即系我讲紧个整数系一系40，一系45咁样啦。 系系系，我自己教闹钟都系咁教。 一系搭正，一系搭三，一系搭半咁样。 咁、哦、可能读万哲个掌舵人都系你咁样咁样谂，唔知啊，可能有啲特别咁样啊。咁佢头先话嗰个快速入去嗰个门票咧，就大概好似300蚊嘅咁样，够俾你快啲咁样入到去啦。咁啊，读万哲都系啲读万迷咧，兵家必争之地嚟。 300啊， 系啊， 差唔远。 如果你真系一心谂住去买 figure 或者买啲限量版 嘅 咧，又真系有佢可以好好帮手咯， 系有个价值嘅。咁、当然即系佢入边即系有啲门票都除咗特快入场，有啲纪念品又俾翻你嗰啲咁嘅嘢咯，即系唔系单单系张飞咁啊？究竟详情系点咧？咁啊，大家上去佢哋动漫节嗰个网站，你自己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话，希望美方同中方双向而行，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用行动排除干扰，妥善处理分歧，用诚意加强对话，促进合作，争取令到中美关系稳落嚟、好起嚟。谢锋星期日应邀出席华盛顿侨界为他履新举办的欢迎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谢锋话，当前世界变乱交织，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美关系遭遇严峻困难和挑战，再次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美合则两利，世界受益，斗则俱伤，全球遭殃。他又说，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在在美侨胞的支持、参与和贡献弥足珍贵，希望侨胞把握大趋势，坚定不移做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话，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过去冇，而家亦都唔使用集束弹药。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俄罗斯武装力量将会被迫对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类似嘅手段。绍伊古强调，俄军拥有适应任何条件嘅集束弹药储备。绍伊古又话，俄军喺乌克兰东部城市利曼附近击退乌军攻势之后，已经推进 1.5 公里。欧洲议会正式批准有关欧盟大幅增加自制半导体供应量的计划，以减少对亚洲的依赖。欧洲议会以587票赞成、10票反对批准欧盟晶片法案，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将晶片产量提升4倍，令到欧盟晶片在全球的比重达到 20%。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欧盟必须要投入超过430亿欧元的公共和民间投资，而法案亦都要求欧盟在研发领域投入33亿欧元的预算。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8， 日元 139.82， 瑞士法郎 0.879， 加元 1.322， 人民币 7.211， 英镑对美元 1.295， 欧元对美元 1.102， 澳元对美元 0.6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2,045点，跌1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29美元，卖出1,935.5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咁啊，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观塘天马苑段咧有意外啊，现时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啊车龙比较长啦。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嘅，沿住龙翔道去观塘，由于天马苑嗰度咧有意外事故，现时一带咧相当之多车。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反方向咧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天马苑一带咧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之前呢广东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呢宗意外事故清晒场㗎啦，交通就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呢，元朗公路去上水喺十八乡交汇处呢之前都有意外事故，意外事故清咗场，仲系多车，龙尾近红天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呢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啲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南道北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嘅龙尾喺游礼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红梅谷路。将军澳隧道而家去观塘方向将军澳隧道入口呢范围都系比较多车嘅。咁新界呢，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一带呢都仲系相当之繁忙㗎。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仲系多车。龙尾近加龙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多车啦。龙尾近住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嘅沙田段都系多车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去到马场段是交通繁忙的。新界方面提下大家啦，荃湾的美环路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美环路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的。西流角路来往方向近住美环，应该美环街，近住美环街那里都是有封路措施的。荃湾的美环街因为爆水管来往方向都是有封路措施。仲有就係荃灣嘅大河道，大河道就因為緊急維修，去荃灣西港鐵站方向近住沙咀道嗰度咧，部分行車線係封閉，比較多車少少，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同忍讓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放心啲啲 ，DSE。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白元浩。放榜之前，当然要保持轻松心情，不如试一试减压呼吸法。吸气五秒，闭气五秒，呼气五秒，闭气五秒，记住佢。一觉得自己压力大，用最简单嘅方式令到自己保持心情轻松，放松心情，先至系战胜挑战嘅最大关键。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CIBS 人人广播， 欲通游世界。必先自由香港，山海旧途探知己。 哇，咁快咧就喺录音室嗰度跳到嚟大蛇湾呢度啦！ 喺《月大记》咧记载咗蛇湾，当时系仲未有西贡呢个名字出现嘅。 CIBS 节目《山海旧途探知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八 8:38啊，做咩好 ，Vicky 今日？ 今日啊，列出自己最近一行嘅开销，一行嘅开销啊，你哋最近啱啱俾咗钱， 开销即系啱啱俾咗嘅钱，一个消费啦，系嘛？ 系 搭嗰程翻嚟嘅车咯， 买咗个早餐， 买咗早餐系嘛？ 入咗油啊，翻工之前，哇！而家入油真系又牙痛咁声， 系啊， 次次都系牙痛咁声。我已经咧好努力咧，喺自己驾驶嘅时候尽量悭油啲，即系第一个车速唔好咁快啦，咁啊早少出门啦。第二就系个冷气有阵时发觉啊都够凉咯，就将佢净系转咗个风扇， 叫 内循环， 叫李耀培讲啦，叫 Ringo 教下点样悭，即系讲完港车北上系列之后，咁你总会完结噶嘛，大家会学识咗港车北上噶嘛，咁你学识咗咁啊去翻啲悭油啊，同埋留意下点样线胎啊嗰啲咁嘅嘢咯， 又讲下电动车啊， 系咯系咯 系啦，咁啊都系，我就啱啱就俾油钱咯。 哦，诶咁我大笔啲个消费系啊，我琴日买咗， 买咗边间公司系嘛？ 入咗几多股先？ 赚啲俾你哋先咯。我想讲，我想讲买咗对篮球鞋啫。 系咪粉红色啊？ 定系生产篮球鞋嘅公司啊？ 冇，就系为咗睇 Jimmy Butler 系嘛？ 哦， 唔知啊，唉，搞到我唔敢讲添晒，我话面都红埋之后咗。讲买咗对篮球鞋，因为蚀咗底啊，只鞋、 哦、 已经打到蚀咗底啊， 咁快， 日日打嘛， 系日日打，天天打咁样啊，系嘛？咁啊，小白你都要快啲换下啲行山鞋啊，要操翻山啊！ 哇，而家好多行山鞋都几平嘅价钱卖出嚟嘅。 哇！我近排咧见到 H 字头嗰个嘢咧开仓啊，1399蚊咧减到去799啦，799都唔系至底价，最后好似499啊减到去。 咁远。 系啊，你有冇睇过 post 啊？ 我有，但系我都见到好多山嗰啲 post 咧，就好多姐姐而家都系着嗰只牌子嘅鞋， 系 扫街啊，或者系点样执嘢啊？ 证明真系好襟咯， 系咪？证明好着，姐姐都识着，证明好好着啊！ 但我想话咧 ，Vicky 今日呢一个我都做得到咧，其实列咗呢一笔最近嘅消费之后咧，系咪有个反思噶？ 系咪应该咧要同大家即系记录咗自己，即系个开销之后咧啊？就可以諗下自己啊，下一筆消費係點樣去處理咧？因為有時列咗出嚟咧，因為有時買嘢你唔會知道自己買咗幾多嘢噶嘛， 係 係啦，就咁樣好容易用多咗錢啦， 係 啊。 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應使得使啦。咁啊，7月16日一個大日子啊嚇，消費券 係啊。 又来了啦，咁啊多多2000蚊咁啊，财爷都话 买多对鞋可以， 梗系啦，开心香港，开 心 香港第二台啊嘛，正所谓用钱系最开心噶啦，希望大家都系开开心心。呢个时间咧就听下嘉明同嘉宾嘅分享先。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叶姑娘。 早晨啊，嘉明。 今集继续有阿玲叶姑娘陪住我哋啦。我哋上集预告过啦，今集就讲到专注力啦。我真系深深感到咧，好多嘅家长都系嫌自己个小朋友专注力不足咯。好似知道呢一个代名词咧，就系所有嘢嘅原因嚟嘅。 冇错。 坐唔定啊，食饭食唔晒啊，即系总之每样嘢都系少少点下点下又走咗去，咁就系专注力不足噶啦。咁、其实系唔系咧？个定义究竟系点样样咧？ 根据咧我哋即系一个嘅诊断标准啦，其实过度活跃slash 啦，我哋叫做滑或者及啦，专注力不足咧，呢个嘅状况咧，其实当中要包含嘅即系会有嘅状况咧，其实都好多嘅。咁而佢呢一个嘅症状或者我哋一般简称 ADHD 啦，即系都应该而家家长好多时都会听到呢个简称啦，咁样。咁我哋都会话啊，有机会咧，小朋友可能净系专注力不足嘅，亦都可能净系过动或者我哋过度活跃啦，亦都有可能咧。两样都有嘅，咁仔细嗰个诊断标准究竟包含要几多项啊？即系做要持续几耐啊？我就唔特别讲啦。咁不过都可以讲当中一啲即系唔同仔细嘅部分啦。咁例如先讲专注力不足啦。咁其实我哋都会睇下个小朋友整体喺几多个场景啦。通常我哋话喺两个或以上嘅场景咧，都会有一啲我哋留意到佢即系一般家长概括而言唔专心嘅状况啦。 系咪？咁但系咧，其实唔专心包含嘅嘢咧，都好多嘅，有可能佢系好游魂啦，有可能佢系好甩漏啦，有可能咧系啊，佢可能开到个头虎头，但系咧就蛇尾噶、哦，即系佢好难持续地专注咧做同一样嘢啦，亦都有机会咧，可能有啲即系开始学龄大少少嘅小朋友咧，啊，当你要佢做一啲咧好需要用佢个脑力，即系谂好多嘢啊嘅 task 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好辛苦啦，好攰啦，或者可能再大少少嘅小朋友啊，佢要做一啲嘅计划做管理嘅时候咧，其实会发现佢系 plan 唔到嘢噶、哦，咁、可能做好多嘢咧都系好湿湿碎碎啊，好论尽啊等等嘅状况啦，咁呢个就系我哋话啊喺即系好唔专心或者即系专注力不足上面咧，其实都几常见会见到嘅一啲症状啦，咁样。 我想话大人都好多有呢啲症状咯。 系啊，其实都系一个状况嚟噶。咁但系其实最主要我哋睇嘅咧，就系有几影响我哋日常嘅生活，可能系我哋嘅学习，可能系我哋嘅工作啦，咁样。咁另外一个方面就系头先有讲啦，就系、是、过度活跃啦。咁其实都系我哋相对话一啲比较冲动啲嘅行为啦，咁样。咁比较外显或者明显，好多时就系家长同老师都会投诉，觉得佢成日周身喐，冇事停嘅、或者系会成日做啲危险嘅嘢嘅，好似唔系好知道危险，但系一下就擒咗上去噶咯，做咗啲危险嘅嘢啦，咁样。又或者有时咧，佢未必系个行动上面咁冲动嘅，咁但系有时咧就系、是、发现哇，佢讲嘢咧，哔哩吧啦，冇事停噶，停唔到噶，亦都唔系好怀疑咧，原来自己嗰个讲嘢上面嘅冲动系即系常常都打断咗人哋啊，即系等等嘅呢啲状况啦，或者我哋有啲都话啊，觉得佢好似一个着咗嘅摩打咁样，唔识停嘅，系啦，那个能量指数系好高嘅，咁呢啲都系即系我哋一般会留意到嘅一啲状况咯。 感觉上咧就系大家觉得唔得啦，呢、這个小朋友咧可能佢实在太过精力旺盛啦，爸爸妈妈都顶唔顺啦，或者我哋已经系 keep up 唔到啦，即系我哋都追唔上佢。嗰、那个能量指数嘅时候咧，就觉得吃力啦，咁所以就会揾专家啦，咁样。咁如果真系揾得到呢一类型嘅小朋友，系可以点样帮到佢嘅咧？ 其实呢我哋话专注力不足啦，或者过度活跃症嘅呢一类型嘅小朋友呢，其实喺一啲嘅行为嘅能力上面可以做啲改变啦。咁另外呢，其实亦都系环境上面嘅调节呢，对于佢哋嚟讲呢，其实都几重要嘅。咁好多时呢，我哋其实针对呢啲小朋友嘅需要嘅时候呢，其实佢哋系需要一个好規律啦，好安静嘅环境去到工作，即系其实就是要減少佢身邊可以令佢分心嘅嘢咧，咁所以通常我哋會安排一個比較安靜、光線比較充足嘅環境，同埋可能將只係佢眼前工作需要做嘅嘢擺喺佢面前啦，其他嗰啲可能唔係好需要用嘅文具啊，我哋就會請佢收埋啦，咁樣咁減少佢眼不見心不念啦， 即媽媽都拎走咗先， 係啦，咁樣啦，咁樣咁亦都另外一樣就係我哋其實都需要幫佢哋咧去學習計劃佢哋自己嗰個時間表。亦都系有时我哋老师啦，或者我哋嘅同事都会用一啲小口号咧去提佢哋咧啊，原来我要眼睛望坐得正。咁初我哋开始做呢类型嘅训练嘅时候，好多时我哋其实系需要比较密啲去提小朋友啊，你去睇翻你做呢、這个task 嘅时候咧，眼睛要点样啊，手要点样啊。咁无论系佢个别工作啦，或者系参加一啲小组游戏活动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叫做比较频密地提佢嘅，咁但系我哋其实希望由我哋呢啲外化嘅提醒咧，慢慢其实嗰个都成为佢自己内化嘅一个口号咧，系希望佢自己都可以识得去到提醒自己啊！我而家要做呢样嘢，我要专心望住，暂时唔谂其他嘢住，或者我手要摆边度等等啦，咁样。咁头先亦都有讲过系一个工作上面嘅计划啦。其实好多时咧，呢一啲小朋友咧，佢确实系好难好持续地 坐喺个位啦，或者好专心做一样嘢。咁所以咧，佢有咗一个计划嘅时候，其实佢比较容易知道，或者我哋可以作为大人啦、家长、老师，我哋可以引导佢就系、是、适时嘅时候，其实佢停一停去检视一下自己嗰个进度去到边，亦都俾少少自己有少少自我嘅奖励，即系我哋话 self reward 啦。咁、佢就可以都即系去睇下啊，原来我已经专心坐咗几耐，做咗啲乜嘢啊？而家咧，我可以起身去饮啖水，食少少嘢，我再翻嚟啦，咁将一个可能本嚟我一次佢要做十样功课好长嘅一个状况，咁其实我哋都将佢咧剁碎少少啦，分开啲啦，亦都喺个过程不断即系帮佢去到俾一啲即系自我鼓励自己嘅时候，而令到佢会容易啲可以 keep on going 喺嗰个即系需要专注嘅活动上面咯。 嗯，我真心觉得咧，好多时候我哋大人对于自己嗰个标准界线咧就比较定得宽松啲嘅，但系对小朋友就觉得唔得，做晒功课先至可以去食嘅咁样 样。冇 错，哇！你谂下，如果我哋大人要写十份 proposal， 系啊， 或者要交十样工作上面需要嘅文件，都未必真系可以全部由头到尾一气呵成完成晒先至离开啦，系咪？ 系啊，有时我哋其实自己翻工都会定一个 checklist 啦，咁、但系可能我离开个 office 嘅时候，我都未必真系 checklist 上面每一样嘢，其实我都可以查晒或者完成晒嘅。咁不过我觉得咧，对于我哋呢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嚟讲咧，头先讲过佢哋定咗个计划啦，俾自己一啲自我嘅鼓励嘅即系机会之余咧，其实佢哋另外一个都好需要有嘅skills 啦，我哋话就系其实佢需要好確實即係好 accurate 咁樣咧，去估計到自己嗰個能力或者完成一件事情嗰個時間大概係幾多少。我哋發現咧，有唔少嘅小朋友都會高估或者低估自己六個能力啦。舉個例就係頭先我哋話啊，例如佢有幾多樣功課要做，咁其實佢應該大概都掌握自己，例如啊，我做一份英文嘅改正，同可能我要做一版數學嗰個時間係唔同噶喎，咁樣。咁其實喺頭先講話啊，一個做组织或者计划嘅过程入边咧，我哋都可以引导佢咧去到估算一下，其实自己需要用几多时间去到做，咁又可以记录下实际完成嘅时间其实系几多。我觉得有一个小嘅技巧，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都即系唔一定系有需要嘅小朋友啦，其实系一般嘅小朋友嚟讲都几有用嘅，就系、是、啊，我哋会请佢去估算啦，咁然后我哋都话俾佢听啊，如果你快过呢个时间，可以即系完成你嗰个工作，又快又准咁完成你个工作。其实剩下来的时间就是你赚了的时间的啦，咁你个休息时间呢就可以 extend， 可以长咗。咁其实呢个亦都系令到佢哋去持续工作嗰个动力呢会可以加大咯。 好好嘅呢个感浪，我谂除咗系小朋友佢自己会有翻个正确嘅估算之外咧，家长个期望亦都可以调教一下。 系啊， 即系你以为可能你做十版数学嘅话系可能系两分钟头搞掂嘅话，不如你都试下计一计自己时啊，系唔系真系可以先？ 冇错，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嘅即系大人对于小朋友嗰个能力上面嘅理解啦、调节啦，同埋我谂甚至系可能我哋同大啲嘅小朋友去到订立呢个计划嘅时候，其实中间都系。一个沟通和互相认识的过程、尤其是对可能年纪再稍大一点的小朋友，他们在这个计划的过程他有参与的这个角色，还有是有即跟我们商量妥协的这个机会呢，对于他们来讲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多谢叶姑娘， 不要客气。 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 城，然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山车由远渐驶近，来闯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邦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永恒在转。那群猛马长大，如遗落了他，我会害怕。想他变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他。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依稀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雾。希望闪睛。未来那只梦吗？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魔鬼山？啊，个名好有霸气啊！佢系香港山峰之一嚟嘅，啊，官方名称咧啊，原来叫做炮台山，啊，原名就叫做鸡婆山。佢位于嘅位置咧就喺九龙油塘同埋新界将军澳湾之间，啊，佢咧都有成200多米高嘅噃。咁但系点解佢有咁多个名嘅咧？想唔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魔鬼山早期嘅时候，因为佢嘅形状得名，所以就叫做鸡婆山。呢一座山喺清代嘅时间咧，原来系海盗所占据住噶，成为咗好多恶贯满盈、十恶不赦嘅海盗嘅温床嘅地方。啊，附近的居民所以就会叫做哇，我咁惊，嗰啲成班都系魔鬼嚟嘅，一于就叫做魔鬼山啦。直至到英国军方在20世纪初，由于这个地方非常之险要的关系，而亦都在山上边建造多座的炮台，用作保护鲤鱼们航道之用的，亦都将这座山改名叫做炮台山，令到这个山呢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包括是魔鬼山和炮台山。看回这座山，在维多利亚港东面入口就是鲤鱼们，并且可以远望去到香港岛筲箕湾一带，在战时属于非常之重要的军事重地来的，所以也都会起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香港保卫战之前设立的魔鬼山炮台、砵甸炸炮台以及歌赋炮台，去到今时今日在这个位置上面仍然可以清晰可见。大家如果行山或者想看多些有关香港历史的事情的话，不妨在山上面也都找多些不同的遗迹。 现在听一节咧九点嘅新闻，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睇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投资 O2O， 我好同大家讲隔晚美股表现，道指以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34,261点，升了317点，标普500指数升29点，纳斯达克指数升75点，升的原因何在？联储局的官员继续放风出来说有机会呢见到尾声啦，个加息嘅周期咁啊，带动咧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上啦，港股咧 ADR 都系升嘅，升90点。不过再贴士啲啦，睇新加坡咧港股期指咧只系高水60点啫。睇嚟今日咧港股方面咧有少少暗涌，咁散户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市况嘅变化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是澳洲注册音乐调师钟敬文 Kingman。 今日嘅晨光好友咧，继续邀请到咧就系音乐治疗师阿 Kingman 喺度啦。Kingman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上次都有提过，其实音乐咧就唔系话俾一啲识嘅人先至去弹嘅。咁个个都识嘅，咁个个都李云迪啦。咁、我呢啲咁嘅连五音都不全嘅人咧，咁系咪从来都唔掂音乐？又唔系，其实我都好中意享受音乐噶。咁我知道你本身亦都譬如同运动界别嘅朋友啊，同电影界别嘅朋友都有好多唔同合作嘅。其实嗰啲合作系同音乐治疗有咩关 系 嘅咧？ 其实咧，不过我都可以开名嘅，因为都熟嘅，同佢哋都 随便开名。系啊， 即系其实过往入边，我同个 Sarah 啦、李慧思啦，即系单车选手啦。港队啦，咁咪都系奥运嘅得奖嘅代表，即系大家都识佢啦，系咪？嗰想当年佢冲线嗰下，大家几兴奋。 系啊系啊。 另外就同 Yoshike 啦 ，Yoshike 系金像奖金像嘅一个得主啦，咁同佢做咗合作。咁我首先讲下同 Sarah 嘅合作先。Sarah 合作其实好简单，我同佢其实佢我系细细个识佢嘅。 吓系咩？ 系啊，即系我系中学嘅时候识佢嘅。 系啊系。 咁嗰阵时咧，其实佢已经系踩单车好劲咁啦。咁然之後到大家大個咗之後咧，咁我有我嘅夢想，咁當然佢就非常之成功啦。咁、然之後佢就同我講：喂，其實喂鐘敬文，佢叫鐘敬，喂鐘敬文，其實我都好中意音樂嘅喎。跟住我就話：咦，係咩？最近咩？佢有學唱歌啦，又中意跳舞啦。咁我就同佢講：咁不如其實你有冇諗過 用你嘅即係影響力去即係透即係幫助我哋音樂治療啊，或者幫助更加多人用音樂去幫助自己啊。其實你除咗運動，中意音樂，咁所以其實我同 Sarah 嘅合作咧係乜嘢？就係我哋搞咗好多 charity concert 啊，係 哦， 咁就係籌款俾一啲有需要嘅病人。咁佢咧就出嚟，佢基本上一個精神領袖嚟㗎啦，即係行出嚟，大家就已經好興奮啦。啊，即係佢又曾經受過傷，係咪出過本書？佢話自己點樣受傷，再行翻去，即係企翻起身，再繼續去奮鬥咁樣。咁所以其實。就透過呢啲嘅合作，就希望可以鼓勵到多啲嘅人，亦都籌到啲嘅款項，係俾一啲有需要嘅病人。咁、而當中入面我哋都應承過，就話我哋會寫首歌嘅。咁、當然即係而家唔係一個，即係雖然而家喺度講咗，但係即係唔係一個一定 promise 到一定出現嘅。但我哋其實都構思緊會唔會一齊寫首歌。咁、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呢首歌講下一啲嘅生命啊，講下點樣去鼓勵其他人。 好有意義啊！呢個好有意義。 系啊， 咁另外电影界别嗰个 Yoshike， 系 Yoshike 其实就系、是、又系好搞笑，佢系我大学同学嚟嘅， 系， 咁但系咧佢大学同学就唔系读音乐治疗，佢读音乐嘅，佢系师兄嚟嘅，咁、我读音乐治疗硕士之前，其实我就读音乐加心理学嘅 degree 啦，咁佢就读 music 嘅，咁所以大学已经识佢，咁而佢亦都非常之成功啦，亦都攞咗好多唔同嘅奖项啦，喺、香港入边。咁我同佢嘅合作其實就係透過我自己嘅臨床研究啦，即係我自己臨床嘅經驗同埋一啲臨床嘅研究嗰啲 paper 啦，就透過佢幫我哋去做一啲嘅音樂，而個音樂係幫助我哋嘅受助者咧去解決睡眠上嘅問題咯。 哦， 因為我哋坊間其實揾咗好多唔同 music， 但有好多都未必真係太適合，咁所以我就揾咗佢咧，就喺疫情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好多人瞓唔到覺，咁、就一齊做咗啲創作咯。 嚇、哦，瞓唔到覺可以用音樂去到幫大家瞓得着嘅，即係安眠曲嗰啲咁 friend 啊？ 係啊，類似係啦。咁其實我哋有一定嘅拍子啦。亦都有一定嘅音樂嘅結構，令到佢可以讓到我哋容易啲瞓著覺。 哦，即係你哋就攞咗個 data 出嚟，到底啲音樂應該有啲乜嘢嘅 element 喺入面，就可以做到呢一個 effect 嘅。 冇錯冇錯啦。咁但係當然其實咧，我哋其中有一個 function， 我哋因為其實最尾做咗個 app 嘅，咁 app 嚟緊都會 launch 一個 function 就叫 mix and match。其實咧到最尾咧，當然音樂嘅速度同埋音樂結構係好重要啦，但到最尾咧，通常臨床研究，因為同心理上係有關係，都係你自己嘅個案嘅 preference 咯。即係咩意思就係話，譬如可能你中意鋼琴聲，我中意係海浪聲，但係你一聽到海浪聲咧，我聽海浪聲瞓覺好舒服，但你聽海浪聲咧，可能你會覺得好驚嘅。每個人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其中一個 function 嘅 mix and match 就係話你可以。mix 你自己中意嘅 music， 有趣喎、咁我譬如我呢个人啊，八元号，我点样可以揾到属于我自己令到我好舒服嘅声音咧？我已经唔系讲音乐，系声音，我点样揾到咧？ 当然啦，有治疗师就会帮你一齐揾啦。咁、但系若果冇嘅话，就系我哋嗰个平台入边，佢就会有啲问题问你咯。跟住佢就会帮你 create 你嘅 music 出嚟。系、咁当然唔系话 mix 咗出嚟嘅 music 就一定系。我哋后边背后仲有究竟速度系几多啊？个结构系几多啊？同埋我哋亦都有一個就係支援，就係若果呢個音樂或者你真係瞓覺瞓得唔好，就有情緒問題，你可以揾我哋治療師去 support 你。 哦，有趣喎、 咁所以變相呢、個先係一個比較全面性嘅支援，就唔係純粹一首音樂俾咗你就一定 work， 因為喺音樂治療入面咧，冇一首音樂咧係 100% 定 work 噶，係冇可能，因為每個人都唔同，咁、所以一定要係透過好多問題，透過好多嘢先至可以了解到個狀況。 哦，我哋頭先講嗰啲好多都係聲音啦。如果真係講翻音樂，甚至乎講流行曲咁，會唔會啲流行曲其實都做到呢啲安眠嘅作用噶？ 流行曲咧，其實嗱呢、這個因人而異，但係我哋建議咧都未必會太多用流行曲，除咗。嗰、那個係可能長者啦，或者可能好細嘅小朋友聽兒歌咯。咁一般人講，其實我哋都唔係太建議嘅，因為流行曲有好多歌詞啊。 係啊， 咁所以其實 思考， 你要思考。譬如可能你唱尋物是金咁樣，可能諗下夜即係講話翻工，你就最好唔好講咁多嘢啦，係咪？即係尋物是金啊，你話咁你就會諗翻啊，咁啱播到呢首歌，你就唔好諗咁多嘢，係咪？咁或者可能你播緊。 因为有导向性算不算啊？ 系啦，你会有导向性，或者可能你播陈奕迅嘅歌，播任何人嘅，你会好容易 trigger 你谂翻你本身对呢首歌嘅谂法同回忆嘅。咁、所以其实你会越嚟精神嘅。咁、所以就算你播一首慢嘅流行曲，可能系情歌嚟嘅，咁、你就会谂翻起 过往嘅情史，系咪？谂下哦，我嘅女朋友系点啊？我嘅 ex 系点啊？ 如何以不爱他？ 系啊，如何不爱他？你爱还是他嗰啲？咁所以变相都唔系太建议啦。就算你话有啲人话，咁可唔可以将啲歌词拎走，变成净系纯音乐咧？其实都唔得嘅，即系都唔系话一定唔得，但系唔建议啦。 因为个节奏个感觉都仲喺度， 你会勾翻噶嘛？系咪啊？即系你都会勾翻，即系轮回下歌，得得得得。 系啊系啊。 哎呀，我瞓觉之前点解我觉得自己嘅宠物咧？ 即系阴公， 即系好阴公。即系你就算唔听个歌词，你一听嗰个 melody， 你都会即刻谂翻起。 哦，咁样。 咁所以唔建议。 嗯， 出咗就系一啲纯音乐，而系你中意嘅。 嗯， 系 纯音乐， 纯音乐会比较。 咁即系纯音乐，佢用音乐嘅力量就可以带动到，譬如我想我瞓觉嘅。咁有冇啲譬如可以秒睡嘅？例如我仔仔咁样，二年班一个就 K 1有冇计可以都系呢啲问题噶啦？播三分钟，卜一声瞓着嘅。 我唔会话唔可以嘅，不过要练习咯，要加进去练习啊。 有得练都好啊。 要练习咯，系啊，即系你要训练到就系呢首歌，首先佢中意嘅，临瞓之前就不断播咯。咁令到佢习惯咗咧，其实嗰个 music 都令到佢好容易会有识路，就是、一听到呢个音乐，佢就好容易。 我都火师到我仔仔，可能佢听嘅时候佢话爸爸有声瞓唔着啊咁样。 咁个音量问题啦。 哦， 系啦，我哋通常咧临瞓呢个非常之好嘅问题， 啊、 因为通常咧我哋谂住个音乐可能系要好大声或者系乜嘢，其实唔系嘅，个、 啊、 音量咗就细声，好似有个人就边耳仔讲嘢。 哦， 系啊，即系呢个音量咧系比较合适， 系系 系， 即系等佢慢慢个脑就其实接受咗噶啦， 系， 但系亦都唔会对个。那个音乐有太多投射， 系啦，即系好似有啲 background music 喺后边占住， 哦， 所以你其实就算你去做 massage 或者做 spa， 你都 佢哋都好大声噶嘛， 唔会好大声， 反而有啲即系越嚟越大声，有啲叮叮叮叮叮，因为乐器咧，我谂 Kingman 都好清楚，有啲乐器其实譬如系三角铃咁样，佢好细声，但系其实佢都好响嘅， 系， 即系有部分嘅乐器，我哋譬如做 mixing， 我哋都会知道呢种乐器，我哋就要特别就拉得低啲，唔可以净系睇 level。要靠耳仔去聽嘅，咁、可能喺個樂器嘅選材上面其實都好重要喎。 都係噶，冇錯。若果你係太高音嘅話，其實真係會突然間醒咗聲。同埋呢個都係同我哋嘅文化都有關係啦。即係以前我哋飲茶嘅時候，通常下午茶時間咪都會好高音，咪有個音樂喺度。 哦，係啊，係啊， 係。或者我哋翻學上堂嘅時候。去小息或者小息完嘅时候都会有个好高音嘅音乐，其实我哋习惯咗就系好高音嘅音乐，都系会令你突然间要好醒， 系、 要好 alert， 即刻将你成个人嘅感觉换咗佢， 系 alert 嘅。咁所以我哋会偏向少啲用好高音咯、除咗就算你用高音都可能系啲好 consistent 嘅， 系 即系唔会突然间嘣嘣嘣嘅就好低音。噔噔噔咁你就会 纯粹用大自然嘅声音去到 mix 咗一个音乐，咁其实又得唔得咧？ 得，我咧以前咧瞓唔着觉嘅时候咧，我系听海浪声，嗰只 CD 咧，我记得嗰阵时，因为嗰阵时系仲听紧 CD 嘅年代，我买只 CD 啦，跟住只 CD 系三个钟嘅，三个钟咧佢就真系六个海浪声咯，冇其他声音，我瞓得好舒服， 系啊， 咁啊，其实我觉得对我嚟讲，我读书嘅时候我系。成日去海邊聽海浪，夜晚嘅時候，我覺得係好 relax。咁所以我一聽海浪聲，我就會 associate 做聯繫翻，就係我好舒服嘅狀態。 哦，咁其實聽眾咧都可以即係用呢個好大 hints 啦。傾咩講就係、是、哦，以前你讀書又聽到海浪聲，例如我細個嘅時候，屋企下低咧係有火車行過嘅。咁我仲記得嗰個火車咧係噴黑煙嗰啲火車嚟嘅。咁可能用呢啲嘅聲音咧。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啦，就细细声嘅，细细声放喺间房入边，可能令到我个脑咧会揾翻，即系佢唔会好刻意嘅，慢慢揾翻以前嗰个舒服嗰个感觉噶。 冇错冇错， 即系 even 佢系火车声，咣都可以做到呢个效果。 冇错，诶啱啦，就系、是、因为其实因人而异嘅，火车声唔一定系会嘈吵，对于某啲人嚟讲，可能系。童年回憶，因為個狀態你開童年嘅時候可能好開心，好輕鬆，係咪？冇咁多讀書壓力啦，例如啦，咁所以變相係可以嘅，學火車聲。有啲人甚至上，我有啲嘅，我以前做戒毒咧，幫人戒毒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點樣去令到放鬆瞓到覺咧？佢臨瞓之前係聽 metal 嘅， 係， 因為佢覺得 metal 係令佢最抒發， 係，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抒發。然之後抒發完之後咧，佢先慢慢去揀翻啲比較靜啲音樂去聽翻。所以其實每個人唔同， 真係每個人唔同， 每個人唔同。 咁所以聽眾都可以即係自己用個腦袋諗一諗，譬如 King Bang 呢個講完之後就點樣可以揾到屬於自己最舒服嘅音樂咧？夜晚瞓覺嘅時候就試下開著佢，唔好大聲啊，細聲嘅，試下揾到自己嘅音樂先。 咁如果你覺得舒服嘅、輕鬆嘅，咁啊可以繼續 keep 住佢，或者再揾多幾款唔同嘅音樂都好好、啊、喎。呢、這個音樂治療咧，即係透過神功好藥就知道，原來佢係都幾有作用，同埋可以令到我哋個人放鬆之餘，更加認識自己。 係啊，冇錯。同埋有個少少嘅 tips 咧，再加啦，就係啱啱你講啊，我哋其實咧叫啲 patient 都係，或者叫啲參加者咧，有時我哋參加者未必係 patient 嘅，即係普通人都會有，即係精神壓力啊、瞓到覺都有。我哋有一個叫做 purposeful playlist， 即係目的性嘅歌單。 嗯， 即係譬如可能我想 set 個歌單， 即係好似啲人跑步咁樣。 係啦，跑步嘅歌單、放鬆歌單，可能令到我有動力嘅歌單，令到我減低我負面情緒歌單，就不斷加啲歌落去。 哦， 分類，你就會發覺咧，原來我唔同時候聽唔同歌單咧，對你自己會有唔同嘅幫助。呢個係音樂好神奇嘅地方嚟。 哦，咁大家試下發掘一下啦。咁啊，唔該曬 Kingman 同我哋傾咗好多啊，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点算为止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晨光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慢跑呢？年纪大嘅朋友或者可能有膝关节痛、脚唔舒服嘅，都系中意慢跑嘅。慢跑其实系一种强度低、步伐细、速度慢到可以倾偈甚至乎唱歌嘅跑步运动嚟嘅。因为将强度控制喺个人嘅乳酸碱值之下，跑步嘅朋友冇咁容易感觉得到攰同埋酸痛，所以咧跑嘅时间可以更加耐，达到改善心肺功能同埋燃烧重脂嘅功效。除了慢跑之外，超慢跑都得噶。超慢跑嘅好处都有唔少嘅，例如系可以提升整体嘅身体健康。因为超慢跑都算是有氧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另外就是刚才提及过的轻松地燃烧重脂了。还有啊，超慢跑是一种可以说用微笑迎接速度的跑步方法，也都可以说你一路倾偈，一路谈天说地，一路唱着歌，一路都可以训练。训练就是重点了。练习超慢跑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心肺功能慢慢增强了，微笑和速度自然都会提升，在这个时候就真真正正可以开始尝试慢跑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公开的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佢名字系 Gallus 李靖君，有呢首作品叫做《苛刻》。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继续有话唱，早晨啊唱， 早晨啊全体，系啊，今晚7:35，首先同大家带嚟咧个认识人大政协啊，咁啊今集咧我哋会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全国政协委员王国啊，咁啊王国咧过去20年咧佢一直都系致力喺呢个政策研究方面嘅，咁啊就今年两会期间咧，佢就提出咗咧有关呢个香港人北上买楼嘅提案，就建议增加规管嘅，咁啊今集佢会上嚟节目嗰度咧。同大家讲下咧，佢呢个全国政协委员呢、這个即系做呢一个岗位有啲乜嘢趣事啦，同埋咧未来促进两地融合有啲乜嘢建议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个新环节，咁啊，我哋今集咧就系、是、邀请咗咧一位人大政协嘅新人啊，就系、是、罗卓坚。咁啊，佢本身咧拥有呢个工程师学位同埋会计师资格嘅。咁啊，佢同时咧担任呢个北京财政部嘅委任资讯专家添，咁啊今次咧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点样推动呢个国家帮助国家推动呢个传统金融同埋新展开嘅数字经济有啲乜嘢嘅建议嘅？ 嗯，非常之好。咁8:00系咪有医生与你咧？ 冇错啊，咁啊医生与你咧，今集咧同大家探讨一下认知障碍症啊。咁啊，话说啦，有研究显示咧，即系我哋去到90岁咧，就大概每3位长者咧，就有1位患上呢个认知障碍症。 哇，咁系真系好普遍喎、 啊。系啊，咁啊，患者当中咧，大概啊70%咧，都系因为患咗呢、這个阿兹海默症而出现咗呢个认知障碍嘅症状。咁但系咧，呢啲病症嘅同自然老化好似嘅喎。 系啊。 一般咧就好难诊断嘅，但系咧如果能够及早诊断咧，开始治疗嘅话咧，系好有效咁样减慢呢、這个病情恶化嘅，咁啊，究竟即系好难睇得出啊嘛，但系睇得出嘅话，诊断得到嘅话咧，又好有帮助去延缓呢一个病发嘅，咁啊，所以咧，点样去 check 咧？今集我哋节目啦，就请嚟咗咧专家同大家咧讲下呢个认知障碍症啊，分享下点样用最新嘅科技帮助去评估病人有冇患咗呢个认知障碍症嘅风险嘅，咁啊想。即系关心呢个议题多啲嘅朋友咧，今晚8:00要留意医生与你啊！ 诶、哎，好好、啊，我唔知佢会唔会讲埋点样预防啊，或者系点样做咧？譬如即系有啲戏会话，诶、哎，打麻雀，老人家打麻雀系咪好啲咧？ 咁啊，想学下嘢，睇下医生会唔会讲下咧？今晚真系要睇一睇啦。 系啦，去到10:30，世纪疫情会讲咩啊？ 咁啊，呢个世纪疫情呢个纪录片系列咧，咁多集以嚟都同大家睇下我哋地球上发生过嘅唔同疫情啦。咁啊，今集。同大家講嗰個疫情咧，聽個名好似好搞笑嘅，但係其實真也叫做乜嘢咧？叫做昏睡症。 昏睡症， 即係好多朋友咧，翻尤其是翻寫字樓工啲朋友咧，每一日翻工講完早晨都話自己有昏睡症，即係未瞓醒嘛。 係啊係啊。 但其實原來咧，話說喺上個世紀初咧，真係呢個昏睡症呢個疫情咧，真係有出現過喺我哋嘅世界上面嘅。咁、 哦、 啊，當時咧，原來就有一個叫做比利時熱帶醫學學院。去成立咗，就係、是、為咗去研究呢一個昏睡症。咁、今集嘅節目咧，就同大家講下咧，當時嘅疫情係點樣發生，同埋點樣撲熄嘅。咁原來呢、這個頭先剛剛提過呢個比利時熱帶醫學學院咧，後來仲研究另一樣嘢，就係、是、HIV 病毒。就係、是、呢個研究咧，係、首屈一指嘅 HIV 病毒，即係艾滋病病毒， 係啊係啊， 相關嘅一啲病毒啊。咁啊。昏睡症而家地球上就冇晒㗎啦，即係除咗頭先我話嗰啲朋友講少嗰啲未瞓醒之外，真正嘅昏睡症已經係喺地球上好少出現。咁但係呢個艾滋病呢就仲未絕跡嘅。咁今集呢節目亦都會睇下呢個比利時熱帶醫學學院點樣從事相關嘅研究。咁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呢，今晚10:30要留意呢個世紀疫情啊。 哇，我一路以為昏睡症係解學睡症囉。 冇錯，但昏睡症係另一樣嘢嚟啊。 係啊，應係唔同嘅。不過呢個應該係再嚴重啲啊。 冇錯冇錯。 昏睡症係啦。咁我哋一齊去睇一睇今晚10:30嘅世紀疫情。唔該曬阿暢，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一派位结果昨日公布，获派头三志愿学校的学生整体满意率是 91%， 较去年下跌3%。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主席黄建豪说，满意率虽然较去年下跌，但是仍然处于高位。不过对于有报道说有中学昨日放榜日派员去到观塘的教育局学位注册组外抢收内地生，他感到遗憾，相信都是出现收生不足情况较严峻的中学，期望随着当局政策会有改变，这个情况稍后会有改善。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话：，如果学生已经获派心仪学位，可以无需要叩门，即使叩门都不应该太多间学校，以免对仔女构成太大心理压力。中国驻欧盟使团正告北约，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任何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的行为将会遭到坚决回击。北约在立陶宛维尔纽斯首日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公布，说中国的野心和胁迫政策挑战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又说中国构成系统性挑战。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批评北约公布涉华内容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罔顾基本事实，肆意歪曲中方立场和政策，刻意抹黑中国，中方坚决反对和拒绝。发言人又说，北约在公布中反复宣称自己是核联盟，只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北约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峰会首日发布宣言，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说乌克兰的未来在于北约，但是并未有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说当各成员国同意而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将会向乌克兰发出邀请。成员国又同意取消对乌克兰需要符合成员国行动计划的要求。另外，北约成员国批准了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最全面的区域防御计划，计划将300,000部队置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下。北约成员国又承诺本国国防支出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北约没有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提出具体时间表是荒谬。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重申，加入北约一向是基于条件，没有附带时间表。他又说取消乌克兰符合成员国行动计划的要求，已经大大缩短加入北约的程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63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5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6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6.6升2.8，阿里巴巴89.6升8.5，盈富基金19.24系升1毫，友邦保险78蚊升5毫，恒生中国 企业65.3升5.4，美团123.4升4，建设银行4.38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39.5，瑞士法郎0.878，加元1.322，人民币7.195，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1,826点，跌377点。港金报18,07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43美元，卖出1,93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葵涌道出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喺丽景港铁站。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较后位置近住思瑞桥底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风力楼，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慢车龙尾在花墟公园，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在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马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车多龙尾十八乡交汇处，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在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封路情况，荃湾的美环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以及是西楼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的部分行车线都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42号 M 和243 M 需要改道行驶，大家都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方向小西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尚德村，仲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红磡海底隧道在7月23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如果你去选择一首正能量的歌，可能会选择劲歌热舞的作品。今次 Lead 就是从这个方向出发，找了格林美最优秀大碟奖得主泽田将典参加作曲的部分。你指他们第35张 single 歌曲 See Your Heart。 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ead， 他们说夏天就是跳舞的季节，用这首 See Your Heart 和大家一起劲歌热舞。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以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放心 DSE，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DSE 放榜了，考生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放松。但是身边的家人呢就有事要做，跟他们讲一句， 考成点我们都在你身边支持你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着放松 DSE。 你记得吗？ 适逢1992年巴塞隆拿奥运，当年的太阳计划就诞生了这首主题曲了。由谭咏麟创作的第五届太阳计划主题曲《太阳精神》，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三分，星期三嘅早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咯。早晨啊，早晨， 早晨李太， 早晨李太， 阿欧， 你 好啊，早晨， 同埋 Vicky， 早晨啊， 早晨啊，李太，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今日咧就系我个最细嗰个妹生日， 嗯 嗯， 正日， 系、 哦，生日快乐。 啊，佢咧就叫做张银娇。 张人娇娇姐系咪？ 娇姨， 哎，娇妹啊，应该因为你妹妹啊，我要跟你叫，你都系叫阿妹咁啊。娇妹，祝佢咧日日都系人比花娇，生日快乐，好唔好啊？ 我咧就多谢佢身啊，恭祝佢身体健康啦， 系 事事如意， 嗯， 心想事成， 哇，拜年咁、啊，你睇 龙马精神， 系啦， 财源广进咁，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家庭幸福， 系啊， 系，同埋咧，我又啊、趁住呢个机会咧，就祝福我嗰个旧同事三十几年嘅同事，佢咧24号生日， 系生日， 佢咧就叫做郑婉仪。 姨姐呢个叫系咪姨姐？ 系冇错， 系 咁咧，我哋已经相识几十年啦。 系 我哋成日都有来往嘅。 哦， 做边行啊？以前做边行啊？ 我哋喺政府嗰度做嘢嘅。 哦， 而家服务市民都30几年啦。 系啦，即系做公仆开开心心。咁依家咧退咗休落嚟咧，就不时就叫行下山啊、远足啊、饮下茶，系咪过呢啲生活噶？你睇你 咁咯，系咯， 行下街啊，买下嘢啊，咁样系嘛？ 咁咧，我哋听日咧又约咗又聚会啦， 系 啦，开心啊， 好开心咯！我而家喺呢度咧就祝福佢咧，佢有个别名，我哋叫佢做靓人嘅。 哦， 靓人啊！ 我喺呢度祝福靓人咧， 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幸福， 继续美丽。 我又想问，点解你叫佢靓人，叫佢靓女咧？我又想问下啦， 我哋又唔会叫靓女嘅，我哋话靓人家族， 靓人家族。原来咁，我又学到嘢啦。 系啊， 原来叫靓人啊，好啲，好过叫靓女，靓女口花花咁系嘛？ 系啊，我哋三十几年前都叫啊，我哋靓人家族。 啊，你都系其中一个成员咁样，你睇。 系、 有啲群组名啊，已经有。 咁我听把声都觉得你都系靓噶喎，吓后生系咪？ 多谢阿 O。 系唔好多谢咁啊？有阵时都系啦，开心啲咁样又一日，系咪先？即系我哋梗系选择快乐啦，饮、下茶啊，一盅两件啊，好 happy 噶啦，做人。 我喺呢度咧，再同你哋分享。 好啊，点啊？ 啊，我祝贺我嘅。我所有家庭成员，祝贺我的细女，今年可以去到亚运。 哇！又去亚运， 所以我哋屋企全部上上下下嘅人咧都非常之开心。 哦， 以佢为荣。 系边个界别嘅好手啊？ 我记得之前有个听众打电话嚟话系 射箭， 射箭噶嘛， 射箭。 哦，你就系嗰位李太，即系同一位嚟嘅。 系啊， 系啊。哦， 咁咧，咁而家佢咧就。上嗰個幾月咧，就去到三度地方啦。第一就去咗烏茲別克，第二就去咗台灣，第三就去咗呢個杭州。 哦，咁啊集訓啊，即係杭州就差唔多去，去埋集訓，適應下啲水土啊、啲氣候嗰啲啊， 射啲獎牌落嚟喎， 好嘛？係 咯，我哋都喺呢度祝贺佢咧，就大家都打破纪录， 冇错冇错， 就为香港人争光， 一定啦。咁啊，呢一个咧，到时九月嘅时候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咧，都会同大家咧，即系多啲关于亚运嘅资讯啦。咁希望到时咧报奖牌榜嘅时候，报埋你个细女出嚟，好唔 好啊？好啊，多谢多谢。 好， 咁咧，而家我知道佢咧，而家呢。系呢几个月咧都好辛苦，因为佢哋系业余嘅，佢哋有份正职，所以佢哋咧都礼拜六礼拜都要去集训，好辛苦。 嗱，有辣有唔辣啦，即系有正职嗰啲运动员咧，收入又保障啲嘅，全职嘅运动员咧又嗰个轨道又唔同嘅，人哋担心嘅嘢又唔同嘅啫，所以 佢如果唔系做呢啲职业咧，佢就。唔可以有錢去啦，有時間去啦。 哦，係咯， 明嘅明嘅， 即係每樣嘢都係有辣有唔辣啦。不過即係都真係， 我哋同佢打氣加油。 啱啊，即係我哋好單純嘅啫，係啊，支持佢，係嘛？ 係啦，打到好嘅成績， 好， 同埋超越自己嗰個能力。 好，一於咁話，喂嗱，同你講住咁多先，我轉個頭要聽下小白煮咩好餸俾我食嗱。今日咧揀嚟呢首作品咧就《願君心寄取》啦，嚟自張德難姐姐嘅作品，好嘛？一齊聽聽呢首作品，多謝你電話，拜拜。 流泪眼，留住痴心伴侣，我的话，愿君心寄取。既然君中劫难自救，我愿死生也伴随。若要死，愿相生死。 嚟自张德兰姐姐嘅作品啊，有电视剧集咧《陆小凤》嘅主题曲嚟， 好嘢好嘢， 系啊。咁啊，呢啲小调咧就同依家嘅天气咧少少逆向操作，因为话晒依家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现正生效啊吓。咁啊，30度嘅气温开始热辣辣啦吓，相对湿度咧72%啊。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鉴。 既然啊30度啊，酷热天气警告，不如大家饮翻啲特饮啊！ 好， 特饮啊可以自制嘅。 好啊， 今日呢个特饮咧，即系包大家饮到舐舐嚟。 我见你，我见阿小白今日都饮冻饮，后生仔啊！ 你知唔知咧？其实最近就算咧，因为热度，即系我夜晚我都有开冷气，即系大家知道我成日 set 呢个 timer 去开冷气啊嘛，朝头早瞓觉咁啊，自己就会 set 啦咁样。咁但系咧。就算我吹正自己个 body 咧， 系啊， 我都好多时热到瞓唔着， 因为 我真系唔知点解。 呢、這个都关事嘅，其实有啲朋友都住村屋咧，夏天个热头即系吸收咗好大好大嘅热量咧，佢就未散得彻热啊。尤其是如果你系住天台，连天台嗰嚿嘢咧，就特别硬咯。会唔会系咁样啊？你觉得？ 我寻日夜晚瞓嗰个单位就已经唔系有连天台嗰个单位。咁 但系如果连天台个单位， 那个另外一样嘢。 是 其实就好，即系又系题外话啦。如果有天台嘅朋友咧，都几即系叫做提议大家咧，多啲喺天台嗰度洒下水，系啦，咁啊帮啲墙壁咧就降下温，咁啊夜晚咧就好啲，即系会舒服啲，同埋咧电费唔使咁贵。 嗯、 啊！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啊！吓，好啦，咁啊讲翻呢个特饮咯。咁啊，由于我都成日咧，夜晚啊瞓唔着啦，咁啊热啊，咁啊除咗你会饮呢个纯粹嘅冻水之外啦，咁啊中医都系话唔好噶啦，不过真系好热。好啦，饮完之后咧，咁啊都唔系好够，啲味啊唔得，咁啊水啊斋啲啦。于是乎咧，就有个特饮几好嘅，咁可以配呢一个嘅黑色汽水咧。咁但系点样饮咧？都系同柠檬有关嘅、 哦。 好啦、先将准备话梅先，要准备话梅啦，然后亦都要准备定青柠啦。好啦，咁都一罐黑色嘅汽水啦，咁应该够噶啦。好啦，够材料啦。然后先将呢一个嘅话梅咧，就攞啲热水，即系普通滚水煲滚咗佢之后咧，就摆喺个杯嗰度或者碗仔嗰度啦，就摆3粒。跟住咧就倒啲滚水落去，咁啊浸佢大概3个钟。系啦，浸佢3个钟噶，系啊， 3个钟， 系啊，因为越浸得耐咧，嗰啲嘅精华咧就越浸到出嚟啦。好啦，咁然后你就准备定一个大嘅杯，呢个大杯咧就先放晒啲冰水入去先，系啦，倒一壳冰落去， 好中意听啲冰声倒落去。 系啊，其实我都好中意啊。好啦，咁你头先嗰个 特别配音嘅 ，OK， 好啦，我太喜爱 ，sorry， 见你 好俾心机配音， 都好俾心机， 系啦， 包括头先舐你个配音都系， 系。 我都好耐冇 有得佢， 好耐冇听过啦。对上一次听已经系18楼师座，我想 好啦， 唔紧要嘅。 咁然后咧就攞一个杯啦，就倒啲冰碎落去。跟住你头先嗰个话梅，你咪浸咗3个钟嘅，3个钟咁啊已经由热水变成普通嘅湿温水啦，即系话梅水啦，话梅精华水。咁啊将呢一个嘅话梅精华咧就倒落嗰啲冰入边。好啦，倒咗落去之后咧，你可以加呢个黑色汽水。 你一定要黑色咧，唔可以红色咧。嗱，呢个我又想问翻你啦，系啦，其他颜色有嘅，有嘅，有嘅，有嘅，有嘅，有嘅，都真系有唔同颜色嘅。 因为我本人咧 系 偏向黑色啫。 OK， 如果你话啊中意橙色啊 ，Vicky 中意绿色啊，色彩专， 有时有混啲哪噶，有时有混啲哪，标饮嘅， 系咩？我唔得啊， 搞咗两搞就冇咗，系啊，搞两搞冇咗， 系啦。咁呢个系一个方法，其实最主要咧都系用话梅加上咧嗰啲嘅甜嘅汽水啦，去做打造一个嘅特别嘅汽水嘅味道。好啦，咁啊话梅已经加咗个汽水嘅落去之后啦，跟住你头先咪有3粒话梅喺度浸啊，浸咗3个钟嘅，浸咗3个钟唔好嘥。在呢个时候咧，就抌埋落去呢一个嘅冰面上边，放上去啦。咁啊，亦都叫大家准备咗呢个青柠，咁啊切2-3片，咁啊放喺个汽水入边。跟住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再准备多少少薄荷叶。薄荷叶再抌埋上去嘅话咧，哇！呢个特饮啦，话俾你听啊，好野味，因为最主要都系饮嗰个话梅嗰个香啊，同埋嗰个少少甜酸嘅感觉， 酸酸味味。 系啦，如果你话你饮呢个特饮再 加碗米线咧， 哦，几好、啊， 哇、 哦，這個、 都几不得了、啊， 系、啊、 开胃啊， 可能卖$40噶、啊，你自己整就整到啦呢、這个， 系、啊，你听日整翻嚟咯，卖俾我哋， 系要卖俾你， 卖俾你啊，你而家咁多钱，系小富婆嚟啊呢、這个，系啊，见你日日都开工， 系啦、 啊， 又零六到二三咁样， 系啊，咁、啊、但系唔代表有钱嘅， 啱啊，你勤力工作赚到啲钱就回馈翻个社会啦、 啊， 推动经济啊。 我的享乐时代。 就讲到零六二三啊，系琴日真系翻咗零六二三，翻咗好多个钟。咁其实系呢一段时间咧，我自己都比较忙嘅、 嗯， 但系咧我就一定有一样嘢翻到屋企咧就会做嘅。你哋估下系乜嘢？唔系冲凉， 放狗咯。你咁中意小动物， 但系真系坚持唔到每日，因为有阵时真系太长时间，系、可能隔日咁样啦。 训练佢哋咯， 系 传说之中系 自己放 狗放狗， 放狗 自己咬住条绳自己落去啦。咁样 阿 A 同阿 B 两只狗仔，大家互相绑住，你出去玩啦咁样。嗱唔系讲笑， 但 系 佢哋会唔会 翻 翻嚟 先？佢哋应该唔会翻嚟咯。 喺我屋企附近，我都耐唔耐会见到狗放狗嘅情况出现。咁断估我今日见过，第二日又见。咁就係佢哋識翻屋企啦。 係啊，我要跟你哋學嘢啦，咁樣要睇教下我啲狗自己放自己啦。 彭福公園我都見過，都係狗放狗。 嗱就唔係狗放狗，亦都唔係放狗嘅，係乜嘢咧？就係、是、堅持每一日翻到屋企咧，都用熱水浸一浸只腳。 我、呢、這個幾好習 慣 喎， 係 啊，因為有陣時個人咧做嘢做到好攰、好崩緊啊，然之後只腳你又行得多嘅時候咧、 嗯， 真係 feel 到嗰個腫脹係唔係咁舒服，成個人都好似好唔聚重。咁、 哦、 但係 好似行山行得耐咁樣。 咁、但系你浸完只脚咧，的而且确系好瞓咗啦，个人系好似放松咗、 嗯， 好似有个 refresh 咁嘅感觉。咁、但系其实咧，浸脚咧都唔系话随便浸噶、 哦， 即系水都有啲限度，即系唔可以过热。亦都如果你太冻嘅话，太凉嘅话咧、 嗯， 又冇嗰个作用。 系 系啦，咁其实点解浸脚会令到我哋咁舒服咧？ 使唔使加啲鱼仔落去食死皮啊？ 热水嚟噶， 系、 哦，我好惊你讲完呢样嘢， 煮熟咗啲鱼仔。 食 完 忘记咗最重要嘅一步， 当佢食咗几下死皮之后，跟住佢都死咗，跟住你可以 想咁样， 然后我又唔会食嘅，因为佢食完嗰啲死皮。 好似坊间咧，网络上边咧，有一买一啲叫做中国式嘅浸脚叫做药包啦，同埋嗰个成个浸脚盆都有嘅。咁佢下边脚底咧有啲碌碌嘢俾你咧， 粒粒突突咁样， 系啦， 就系我嚟捽走嗰啲。角质嘅， 唔关事， 唔关事， 真系送 按摩啫，按摩 枕嗰啲穴位。 唔系啊，你唔明啊，小白咧，即系佢个放松咧，就唔系嚟自按摩，嚟自佢跑步啊、跑山。而我同你咧个放松方法有少少近似，都系要人哋按下、揼下咁先 relax 得到，系啦。 系啦，咁同埋点解浸脚会令到人个人放松咧、 嗯？ 其实有冇听过就系脚系我哋人嘅第二个心脏啊？ 哦，有听过。 系啦，因为佢就有。 因为距离心脏最远啊嘛，需要按动下佢，等佢血液流通多啲。 系、啦，咁因为咧佢都有好多嘅穴道啦，好多穴位啦，好多经络啦，咁所以咧当我哋去浸浴嘅时候咧，都可以促进嗰个循环同埋代谢啊。 系、 咁但系时间咧都要掌握下，即系其实唔可以你话啊，我想舒服啲啊，系咪浸耐啲我个身体会好啲啊？又唔一定噶、咁你水温咧又要限喺40度左右。 巢皮之前就攞上嚟啦。 系嘛？15至20分钟啦，系、最好嘅。咁因为巢皮你有个人身体状况唔同噶嘛， 所以咪巢皮之前拎上嚟咯。 可能有啲人快啲巢皮咧。 咁啊， 一分钟就巢皮， 你又啱。 10秒就巢皮， 唔 系啊。 其实 皮肤唔同。 你谂下，如果老嘅话咧。其实唔浸都巢皮啦，所以巢皮唔应该系指标嚟。 系啦，所以咧，大家如果攰嘅话，都记得每一晚瞓觉之前浸一浸脚，舒服一下咁啊。第二朝咧，精精神神翻工啦。